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6:08啊！咁啊，今日咧就2024年4月12日，咁啊，今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3月初4嘅。咁啊，朝头早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咁啊，工作埋今天咧又可以休息一下啦。咁啊，之前嘅假期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揾翻个充沛力量嘅自己翻嚟。咁啊，工作咗几天，咁啊而家又有得休息嘅机会啦吓。咁啊，今日天其实都挺好的，大致天晴，不过就热了少少。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有好多大智慧喺度嘅，当你一个人嘅历练越多，你心入边带住嘅智慧宝库亦都越嚟越丰厚。当我哋面对住自己厄运或者运气唔好嘅时间，我哋会怨天尤人。但系其实当你运气唔好嘅时候，不妨同自己讲多几句唔同嘅说话。第一句，一定会时来运到。所谓时来运到嘅，我哋成日都有俗语嘅说话，叫做人有三衰六旺啊，啱啱喺嗰条罅嗰度嘅啫。只要你相信好嘅嘢会嚟嘅话咧，又根据嗰啲唔知咩宇宙大法则啊，通常都系咁讲噶啦。你相信佢嘅话咧，宇宙就会安排俾你，俾一个好嘅决定俾你，顺应住你嘅意思，慢慢咧会将你嘅挑战咧就一一攻破。所以要记住第一句，一定会时来运到。好啦，第二句亦都要记住，而家呢个挑战咧，其实系一种修行、哦。嗱，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噶，咁我都唔系一帆风顺啦。当我自己面对住一啲可能踌躇嘅时间咧，我都会同自己讲呢个系个修行，呢个系锻炼。当我能够改变咗佢，改变咗呢一种嘅状况嘅时候，我就系可以又过一关啦。当系一个修行，其实相当之好。另外亦都要记住，忍受其实可能系一种，譬如哲学方面咁讲，系一种行善积德嘅感情。唔系话下下都要忍辱负重，咁但系去到一啲情况，大家都知啊，都要忍耐。忍耐就好似系一种嘅修为一样，都系令到我哋慢慢去到改变现况。所以当我哋叫做自己运气运势唔好嘅时间，咁啊，不妨同自己讲呢个系一个嘅修行，呢个系一个挑战。咁啊，千祈唔好喺度怨天尤人。咁记住，事来一定会运到。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看心要紧。顺缘顺意，披下半生，款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落得少年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般笑真。开心清心，一心想做法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开心清心，一心想做风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幸运。 我哋一首歌曲张国荣始终会幸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咁啊日间炎热。头先提及过，市区最高嘅气温29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嗱，夜晚点咧？晚上沿岸都系有薄雾噶，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日间都系话炎热。我啊最怕热噶啦，唔紧要。头先先话到呢啲就系室内温度，热有啲咩好怕呢？饮多两杯冻饮咯，虽然中医师话唔好话，唔好理。好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哦渐转唔稳定咯，可能有啲雨水啊。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好多人都会知道咧，我哋即系身体啊嗰、那个机能啊、皮肤啊嗰啲咧，咁啊去到25岁之后咧，就会开始就慢慢衰退噶啦。咁所以咧叫保养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咁男士咧就通常都唔係好理嘅，即係就算我咁樣啦，過咗25歲都已經頗耐啊，咁但係你叫我喂保養啲皮膚咧，其實老實講啊，我除咗天氣好乾燥嘅時候會搽啲 cream 之外咧，基本上我都唔係好理嘅，最主要都係湯水啊，阿媽湯水最好啦。好啦，咁我哋嘅身體或者我哋皮膚，我哋都有呢啲嘢要注意啦。咁但係我哋嘅腦袋咧？我哋嘅脑袋，你又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嘅脑袋都有脑袋嘅年龄咧。原来唔少研究报告都指出，咁啊脑部功能原来去到40岁嘅时间咧，就唔同我哋嘅皮肤啦。皮肤去到25岁咧，就开始慢慢会差，会巢皮咯。但系脑部嘅功能去到40岁，原来已经开始衰退噶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人去到正值壮年，突然之间出现一啲哎呀唔系好记得，忘记咗呢啲嘅事情，冇咩嘅啫。假如我哋继续忽视呢一个脑部嘅健康嘅话，或者有机会提早出现咧，就认知功能衰退，甚至发展成为轻度认知障碍。咁啊，要知道啦，咁啊，认知障碍暂时咧就未有一个根治或者逆转嘅方法嘅。咁所以及早透过生活控制同埋饮食咧，去到干预呢、这个叫做养老啊嘅呢一个嘅法则嘅话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好啦，咁有医生指出啦，脑部退化源于咧就系脑部神经细胞因为病变而急剧退化，甚至乎死亡。初时咧并唔容易发现嘅，咁所以咧就会造成一啲譬如延迟咗医治啦，甚至乎咧就系当你嘅记忆力、判断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甚至乎执行能力，你自己都会发觉噶。点解个人渣咗嘅咧？咪渣咗唔系话一两下，系整体性，可能你嘅判断力觉得自己好似差咗，说话嘅表达能力啊，同人沟通嘅理解能力啊，都好似有下降嘅话咧，咁就要注意啦。好啦，咁其实一啲自理能力都会慢慢下调嘅时候啦，就需要人去到协助，同一时间亦都会影响咗你自己嘅情绪。咁其实都容易明白啦，因为喺我哋即系正值壮年嘅时候，样样嘢都自己做嘅，去到自己发现有啲嘢。有所不计嘅时候咧，对人帮手，心入边当然系会有啲情绪嘅波幅啦。咁但系所以呢一个时候，先要调整咗自己嘅心情，理解咗自己嘅问题之后咧，然后就正向咁样去面对，问题都会好快脆去到解决嘅啫。千祈唔好变得同人哋难以相处，亦都唔好变得咧就系严重影响屋企人同埋自己嘅生活。有研究指出，随着年纪增加，大脑功能由40岁开始都出现老化嘅迹象。如果能够及早注意同埋预防咧，对于延缓脑退化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噶。 好啦，咁至于点样延缓同埋预防认知呢一个嘅能力衰退咧，咁有医师就指出啦，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减低相关嘅风险，包括咧就透过饮食同埋药物控制三高，例如戒烟戒酒同埋减低患上认知障碍嘅风险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噶。另外，恒久不变嘅人间定律。多做运动，建议每一个星期咧就进行最少180分钟中强度嘅带氧运动，亦都要记住，最紧要咧就系多啲社交嘅活动，亦都可以咧就系多做一啲脑筋急转弯嘅活动，亦都可以帮助咧就系我哋大脑血液嘅供应啦，令到我哋脑部神经细胞保持住活跃。所以飲食上面我們攝取特定的營養素，譬如是多種的維他命和礦物質等等，建構腦部細胞的一些元素的話，都可以令到我們腦筋就可以 keep 住咁靈活的。你又会不会关注自己這個腦部的健康呢？当你发现自己开始有些失魂啊，判断力差啊，先唔好对自己失去信心，反而咧就正面咁样去面对，睇下自己会唔会出现咗啲乜嘢嘅问题。正确咁样面对嘅话咧，问题都系呢句，好快就会解决嘅。 伴我渡过亲手印落。 佢名字叫黄淑敏 ，I'm all alon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好啦好啦 ，Happy Friday 咁啊，上个星期就有好多嘅假期啦，咁啊大家都会选择外游嘅，咁啊但系如果俾你选择嘅话，今个星期要回回气咯，今日梗系留翻喺香港啦。除了在香港繼續都有很多不同日夜繽紛的活動可以促進大家的經濟消費之外，其實也都簡簡單單，康文署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園新開了，位於大角咀的海輝道花園就正式開放了。大角咀這個新的公園鄰近就是奧運站，海輝道公園其實在4月10日前兩天就正式開放，佔地都成過萬呎，哇都大。好啦，它入面有啲咩活動呢，咁集齊咗呢個兒童遊樂場啦、觀景平台。嗱，嗰個位觀景平台，斷估咧就有好多海景睇噶，因為佢開咗兩日啫。咁我都仲未去。咁但係睇翻啲資料啦，咁佢呢個有兒童遊樂場同埋嗰啲兒童遊樂場嘅設施咧，就唔會好似平時即係以前嗰啲咧就咁單一㗎啦。咁起碼咧個 design 都靚咗好多。啊，觀景平台又可以睇下風景。啊，仲有如果你係中意運動嘅朋友嘅話咧，亦都可以附近睇得到咧有啲嗰個嘅緩跑徑啊、健身原地等等嘅設施嘅。咁遊樂場咧亦都有斜滑梯啦、沙池啦、千秋。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活动地方咧，我觉得真系大人细路其实咧都几啱使啊吓。好啦，咁佢就提供一系列嘅康体设施啦。咁啊，头先都提及过有边一类型嘅设施。咁啊，睇翻啲相片嘅话咧，例如佢嗰啲俾小朋友嬉戏嘅地方啊，嗰啲譬如做运动嘅地方咧，哦，个 design 真系几好。其实远睇嘅时候咧，真系啲波浪起伏啊，咁啊有少少似咧就系嗰啲好似玩嗰啲越野电单车障碍赛嗰种凹凹凸凸嘅情况，咁再加上即系灰色嘅地、黄色、深黄色嘅呢一个嘅坑纹咧，咁啊更加醒神添。咁啊亦都见到，譬如政府新闻网上面咧，亦都有啲嘅图片啦，咁啊佢有好多嘅康体设施，甚至乎有一啲咧就系俾健身人士用嘅一啲嘅单车，咁啊如果你话长者要喺嗰度咧，都非常之方便啦。哦，有一个我觉得挺漂亮的，就是在它的天花板上面就有一些的画，就是好像人家游泳水，但是游泳水的感觉就好像在天花板上面游水的，有这些的图案，而且呢更加就是有一些图画，大家就可以去那里成功打卡，譬如你可以扮是点奥运圣火等等的，所以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啊、星期六日星期五六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那里玩一下啦。如果你想去这个海辉道公园可以怎样啊？很简单，在这个奥运站 A 出口，奥运站 A 出口步行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去到了。当然如果你熟过一遍的话，也都会知道有很多条巴士路线和小巴路线都一样可以去得到的。今个星期的天气都是只是炎热，所以如果你是去那里玩的话，注意住补水，相信都应该可以玩得挺开心的。希望大家都有个快乐愉快的周末陪伴你啦。啊，最近一样嘢，星期六日咧，咁有好多时间咧，就希望嗰啲装修师傅大哥啊，咁啊都要留意住，好多人喺屋企休息紧，唔好挂住装修啦。 四时廿八分，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心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瞓。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重要，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贵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几多已数完，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需要每个间隔需要，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怎算？怎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楼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上气下沉，人 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冲紧协奏，确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已可以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眠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松断。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三级火造成五死四十人受伤，屋宇署大约16年前向大厦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引，至今未遵办。屋宇署表示会继续和法团和顾问公司密切跟进有关所需的大厦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已经向法团发出警告信，敦促尽快展开改善工程，会在有需要的时候考虑提出检控。屋宇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港未遵循指示的楼宇有9578座，较多分布在油尖旺区、深水埗区和中西区，分别有1843座、1267座和1076座。署方话，若果业主未能遵办指示，而又冇合理解释，会就个案嘅实际情况，按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采取执法嘅工作，包括发出警告信同埋检控失责业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嘅时候强调，政治解决是乌克兰危机唯一出路。耿爽说，乌克兰战事持续下去，只会加重无辜平民苦难，为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他又说，冲突战争无赢家，政治解决是乌克兰危机唯一出路。中方再次呼吁当事方开展直接对话谈判，迈出政治解决第一步。国际社会应该加大斡旋努力，为此积极创造条件。伊朗威胁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措施，回应驻叙利亚大使馆遇袭事件，以色列正保持高度戒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以色列不会接受伊朗对以色列领土进行袭击，他会致力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如果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以色列会对伊朗作出适当的反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因应近期事态发展，已提前访问以色列，并同以军主要领导层讨论地区当前的安全威胁。尼瓜多尔安全部长上星期四驾驶装甲车闯入墨西哥大使馆，并且逮捕前副总统格拉斯，引起墨西哥不满。

出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即是低至中级度水平。翻嚟嘅时候咧，个天都光晒啦，而且咧天气感觉咧都 OK 嘅，凉凉地。不过咧就讲到话日间炎热啊，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可能中午嘅期间咧就真系热咗少少啦。咁一防咧惊冻冷气冻咧，带翻件风褛仔，咁但系就着翻短袖衫啦。呢、这个时候咧，亦都要揾你。一朝早已经翻到嚟嘅小白啦，早晨啊，小白。 早安，早安，你好啊。 早安啊，最近有冇睇到咧个网上嘅热话啦？就系、是、你系咪嬲咗我啊？你有冇睇到呢条片啊？ 我冇、 啊。哇！哎呀！ 我冇、啊，你唔 send 俾我，咁衰嘅呢个人。 吓、啊，因为已经 hit 到，以为你都会知咯、 啊。 你有成日睇social media？ 唔系啊，呢排少咗睇啊。 呢个网络热话咧，就系、是、有一个12年前嘅辩论片啦，突然间翻 hit 咗，咁、啊、就系自由 边度噶辩论嗰个辩论片系？ 喺唔同 social media 都有嘅，咁但系嗰个系应该系协恩小学嗰啲搞嘅、 哦。哦，我有立过咁样。 系啊，协恩小学搞嘅。 我冇细睇。 其实就系自由辩论，讲紧香港儿童系咪真系幸福咁样啦？咁啊，反方同学咧就起身就问正方嘅同学：你系咪嬲咗我？咁之后正方同学就吓。你做咩问条唔关事嘅题目啊？即系唔关题目事嘅嘢咁样，郑俊彦都好好笑嘅，即 系 好精彩嘅。 但系点解佢真系会起身咁问呢条问题？ 唔知点解佢会突然间起身问，哇！你系咪嬲咗我啊？咁样，我有睇翻成场辩论嘅前少少嘅，但系我都 识噶佢两个。 唔似咯，但系唔知点解会咁样问咯，即系问系咪我哋辩论途中你咪嬲咗我啊？大家拗得咁激烈咁样， 系啊，咁搞笑， 系啊，好笑噶呢、這个，好精彩啊呢、這个，哇你阿 O 都有留言噶喺嗰啲 post 度， 系咩？ 系啊， 我得闲嘅，唔知睇住个市咩？ 哦，佢啊日理万机得嚟咧， 咁啊系， 又有时间去睇下嘅。哎呀，仲以为你知添，用呢个嚟做引子咁。 唔知啊，跟住咧， 谂住问一问你，你系唔系好攰啊？ 香港人有边个唔攰啊？系咪？ 啱啊！我自己觉得咧，香港人除咗系生理上嘅攰啊， 嗯， 即系觉得啊， 身体上你意思系 好眼瞓啊？ 哦， 心理上都 眼瞓，我反而唔系咩喎，我又冇乜点样成日话好眼瞓。 哦，你真系几好啊！一定系你有充足嘅睡眠啊？ 唔系啊，我寻晚都系咩啫嘛，都系11点几先瞓嘅。跟住我今朝4点半就翻咗嚟啦。其实我今朝，你谂下我瞓得几耐钟？ 我今日唔系好耐， 梗系唔耐就少添啦。 我寻晚1点半咯， 吓 咁之后今朝啊5点零， 系咯系咯，冇啊，翻神光嘅命运嚟嘅呢个瞓少系系啊，恭喜你， 恭喜发财，系啦。咁讲下呢一个嘅，其实想讲下过劳啊，有好多人咧唔觉自己过劳，因为其实咧原来呢、這、一个， 哎呀，我会唔会咧？ 其实你都可能有少少 系咯。 嗱，呢一个过劳咧，原来喺2019年啊，已经系纳入咗世界卫生组织 WHO 通过咗呢个国际疾病分类噶啦。咁、样咧，佢就觉得呢一个其实系一个职业现象嚟嘅、有3个要素啊。嗱、這个咧其实比较WTO 嘅呢一个 criteria 比较似系心理上嘅。咁第一咧就系、呢个工作效率降低，第二咧就觉得自己成日提唔起劲啊，或者有少少。筋疲力尽嘅感觉。第三咧，对于工作咧有倦怠感，同埋有一种愤愤不平嘅感觉。但我又唔觉得你对于工作有一种倦怠感、啊。 我哋份工比较上好嘅，即系虽然我哋每一日咧做嘅嘢都系差唔多，望起上嚟差唔多，但系因为即系你知道我都好多录音啦，咁录音嘅时候我哋啲环节咧，其实系同好多唔同嘉宾噶嘛，即系唔同范畴噶嘛。咁每次咧，那个嘉宾又会讲好多嘢俾我哋听，跟住我哋又可以 share 俾听众。其实成个过程咧，我觉得做神光就系学习紧嘅。 所以我都觉得唔 系 好攰啦， 系啦， 即系因为你我哋大家都系仲系觉得呢一份工系好好玩啦、 啊。即系如果你话系做一份工，香港冇嘅，攞香港冇嗰啲稳阵啲。即系例如喺做汽车咁样啦，香港冇啦。咁你做汽车嘅时候，你知汽车生产商就一个汽车架行过嚟，你又拎住个螺丝批转。去几个位嘅呢个装入去，跟住就等架车自己走，跟住第二架车又嚟嘅时候，你又做同样嘅动作咁，咁嗰啲咪容易对于工作嗰、那个攰嘅感觉会强啲咯。 系啊，我都觉得。 譬如我以前有做过日本餐噶嘛， 系啊系啊。 咁嗰阵时就算你想喺入边咧系开心啲嘅，你就譬如砌嗰、那个鱼生盘咧 靓啲， 系啦，用唔同方法去到砌。 咁你咪喺嗰刻你都会将啲艺术嘅嘢摆入，咁你咪可以去又开心啲咯。 哦、但是我又明白，即是你是要每一日都是切緊魚生，即是 每 一 日都劏魚的。 其實雖然魚生有不同啊，但是你的感覺都是覺得自己、好像做緊同一樣嘢有點悶。 所以咪要在做緊呢一個砌魚生的過程，今次我就打斜切嘅，下次我就打直翻切，用不同方法去砌那個盤出嚟。咁所以咪話有陣時啲壽司師傅砌嗰個壽司或者魚生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美學嚟嘅，就睇到嗰個師傅、到底佢係唔係好享受自己嘅工作咯。 嗱，呢度就係點解你唔會過勞嘅原因，我覺得，即係你係好識得喺個工作入邊揾到快樂啊。 咁梗 係 啦，人一世物一世，悶嘢唔好做啦。 但係有好多人香港，譬如翻 office 嗰啲，佢哋真係覺得好悶啊，可能每一日咧都係對住啲圖表啊，或者如果會計師又對住啲數字啊。 有啲人咧就會係有呢、這個。耐性嘅， 哦系嘅， 其实我对于嗰啲工作我都冇乜耐性， 我都 冇，系啦， 系啊，咁啊嗱，头先嗰个系心理上啦，其实咧生理上咧，我发现有好多人以为自己感冒，但系其实你系有可能系过劳嘅， 咦，会唔会系你啊？ 呢、這个又唔会啦，呢、這个因为太夸张啦，都唔系夸张，呢、這个真系 今日都冇戴口罩，即系寻日病好咗啦。 其实寻日系敏感啫，有啲多尘系啦。咁样咧，譬如咧，你有少少低温嘅发烧，即系你譬如 37.5 度到 38.5 度啦。咁、或者你有喉咙痛啦，你颈部或者腋下咧有疼痛性淋巴肿胀感觉，系啦。咁另外咧，有啲冇办法解释嘅全身肌肉好似有啲冇力、或者你肌肉有啲酸痛。然后咧，譬如你已经系做咗可能24小时内你已经系做咗一啲你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嘅事㗎啦。咁但系仲系觉得成身好攰、然后头痛啊等等咧，或者睡眠障碍，譬如你太过瞓得或者失眠咧，其实都有可能系过劳嘅症状嚟嘅。我本身咧都以为呢件事，哇，系咪同感冒好似？系真系同感冒好似噶、我个朋友中学嘅时候啊，成个礼拜病咗。咁、我哋以为佢咩事啊？翻到嚟佢话冇啊，医生话我过劳咁样。中学咗， 系咯，咁辛苦咩？ 好似系， 我见你好似好他条咁噶。 我就系、是。我嗰位同学好努力读书嘅，慢慢都即系寒窗苦读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讲真嗰句啦，唔需要太过辛苦嘅。有啲咩办法系咪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啲咧？除咗头先小白讲到话你喺工作入边揾到一啲快乐之外咧，其实你应该要谂一谂点样去做啲嘢有效率啲啊。即系有太多人，我觉得系。慣咗同一個 routine 做嘢，覺得嗰個 routine 我冇諗過，其實係咪即係啱自己嘅，或者會唔會其實好慢嘅？咁、不如你試下係有一個叫復檢，你即係睇清楚自己每一個 step 係咪唔會用到太多嘅時間啦，係咪一個專注到令到你做嘢嘅 moment， 或者你嘅環境係咪適合你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做多啲運動啦。係 啦，做運動啊不二法門嚟嘅。 係啦， 好奇怪，做運動就嚟可以驅鬼噶啦，好似咩都得咁樣做運動。 系、哦， 系嘛？ 可能你个人又叻啲咧，即系聪明啲咧，咁你就见唔到啲鬼啊！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唔使过路开心心啦。 我们随意地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当清晨花落。曾抱紧自己身影，有时无意中跟我自己分开很远，将身心耗损，纪念也曾温暖。如果不想打算，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全力感觉陪我翻开最初最深处有希望，同住做我的港，不论形状。 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可以挥霍，全力感觉，陪我翻开沮丧，最深处有希望，同处做你。 这首歌是来自于 Manson 张俊桥，那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听一听晨光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在直播室里面继续邀请到香港生意协会总教练梁志豪 Sunny Sir。 早晨那么多位，早晨早晨、 有 Sunny Sir 在这里，个人定了， 是啊，冇错， 系啦， 诶，正所谓边度都有阳光， 系啊，阳光啊吓，系啦，咁啊有 Sunny Sir 喺度嘅话咧，咁啊啱啦，咁啊最近啲天气咧 系 反复不定，天文台嘅预示咧更加咧就话到会炎热嗰两个字都出咗嚟啦， 呢排啲唔使紧张啊， 点解咧？ 炎热有好处喎。陽光好，影景一定靚。 哦， 係咧。 不過咧，有陣時如果你話行山又好，户外露營啊、攀石咁樣都好啦，你遇到啲開始即係熱嘅天咧，個人嗰個嘅揮發啊，甚至乎佢個狀態咧， 哦係啊， 即係好似足球員咁樣，譬如你歐聯咁樣，呢排踢緊歐聯啊嘛。 哦，其實我唔踢波。 咁仲要你踢足球比賽。 哦，係係。 咁你天氣熱咧，你見啲球員都冇跑得咁好，又話要增加飲水時間啊。 正常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天氣好嘅，十幾到二十度嘅，又好適合啲球員發揮。咁我諗行山都係一樣。哦、如果你話冬，我自己就真 係 冬天人嚟嘅。我自己係我認我自己係好喜歡喺冬天嘅時候咧，就喺個山上面就奔馳。咁但系如果你话夏天又唔系唔得嘅，但系夏天真系热啊！咁我就想问啦，夏天热嘅时候个装备咧，就不外乎譬如啲衫，你真系搵啲透气好噶啦， 长袖啦，系咪好奇怪咧？点解夏天就长袖系咪咧？ 因为好似啲中东啲人咁样去挡太阳嘛。 其实物理防晒系最稳阵嘅，我个人认为吓、 因为零彩衫搭把遮其实都几好啊。 当然得啦。咁但系你话单把遮啦、长袖啦，大家听落好似背道而驰，唔系嘅。咁、当然佢拣啲薄啲嘅、轻松快干嘅物料啦，咁、可以防到晒系真嘅。 系咪丝绸真系最好咧？ 哇！我哋行山孭埋丝绸，我哋去翻嚟丝绸之路搵啲丝绸先。不过就系成日上次都有同学仔问啊，我带乜嘢帽最好？ 嗯。 系啦，咁我就答咗佢啦。我自己系中意戴 cap 帽嘅。 其实我自己都中意戴 cap 帽嘅。 因为我戴嗰啲渔夫帽咧，就个样突然间好渔夫啊，即系渔笨个渔啊，咁啊，哎呀唔得啊，咁啊，咁就有同学仔问啦，喂啲 cap 帽咧好焗噶，咁 其實咧，我都揾到啲物料咧，你即係可能聽眾睇唔到啦，你見到好透光嘅， 係啊， 係啊，好似沙網咁樣好透光嘅。都是 cam 帽嚟嘅， 絲綢嚟㗎呢頂帽係， 唔係沙嚟嘅，即係嗰啲麻布質料沙咁樣，比較通風啲、透光啲嘅。咁我就夏天就會戴呢啲類似型號嘅， 係。 咁啊冬天咧就會個布就會密翻啲咧，咁就保到暖嘅。 係。 咁啊自己揀啦，點解用帽咧？個好處有幾個，防曬。 嗯。 防曬得嚟咧，尤其是係夏天直接曬落嚟，咁你可以個鴨嘴位咧，咪會擋到前面咯。 嗯嗯。 喂，咁左右兩邊咁點啊？咁男人唔緊要啦，有少少著斑就再 man 啲嘅。 呢個其實即係平心而論啊，我自己都係行山嘅。 嚇， 有陣時候我都會覺得曬到條頸就由佢曬到條頸啦。 啊，呢樣我又唔係好得喎。 又或者係有啲帽咧，佢有啲啪啪噶嘛。 哦， 啪啪，即係兜塊布啪喺頂帽嗰度， 係啦，頸嗰度嗰啲 掉下掉下咁發下發下咁樣嘅。 哦，我就中意加條手巾仔遮頸噶嘛。 哦， 即係各位聽眾一定知啦，我講出乜嘢都係手巾仔噶啦。 Handkerchief。 你做乜嘢？你冇事啊？ 冇事。 小白你冇嘢嘛？你冇事啊？系咁啊，手巾仔可以抹汗，同埋遮颈。 嗯， 因为我觉得短头发晒咗条颈好痛楚。 嗯， 咁我中意遮咗条颈先。 喂，其实突然间你咁讲啦，留长头发行山原来真系有佢好处。 留长系跨栏噶， 留长系短头发。咁啊，即系又讲翻，譬如郑伊健咁样。中華英雄咁行出嚟，其實佢可能條頸佢都曬唔到佢 嘅。係啊，但係佢成頭大汗咯。 係喎、啊，係喎、啊。咁咪要扎邊，一扎邊又即係又露翻條頸出嚟。 係、哎、我哋啲短頭髮嘅好難想像長頭髮嘅痛楚噶啦。 係係係。 不過講翻帽先啦，仲有個好處。 嗯。 我哋戴太陽眼鏡，嗰、那個位嗰、那個即係眼鏡同埋個額頭中間有條罅噶嘛，即係眉心位置度咧。 嗯。 啲陽光都會咁直接照射入去， 嗯、 有頂帽遮住前面嗰位咧，咁、那個眼鏡就更加有效，之餘就唔會啲陽光照落去中間嘅位置。 係， 咁啊漁夫帽咧其實都 OK 嘅。 係啊， 我見到啲同學仔戴漁夫帽真係好鬼型嘅喎，唔知我戴啊，梗係 我戴都唔靚啊， 係咯，即係唔係好得咁啊，因人而異啦。咁漁夫帽有漁夫帽嘅好處。 我成日覺得如果我戴漁夫帽，爭咁支魚竿咁， 我覺得似揸把掃把。即係我最近睇 YouTube 嗰啲咩啲咩嗰啲掃街帽嗰、那個，即係嗰個年代嗰啲。咁、我覺得仲有就係闊邊帽啊， 係闊邊帽都係。 闊邊帽 政府 API 都有講呢、這個。 嚇、啊，闊邊帽就係、是、就 路飛咁樣噶嘛。 係、 啊、你知邊個路飛噶嘛？ 知 係 啊，即係唔好講啦，好似賣廣告咁樣嚇。即係我覺得嗰啲闊邊帽其實真係有效嘅。 係。 咁但係就我自己個人偏好，係冇錯。 係啊，其實我覺得闊邊帽係好啊。系好系真系好遮到好多，咁亦都有透氣。不過你唔戴嘅時候咧，你唔通真系拎住，唔通好似路飛咁掛喺度？你掛喺度咧，揞住條頸啦。 哦、 我都唔知路飛點樣勾喺度嘅啫， 勾落個背囊度咯， 勾佢急喎， 係咯。即係我覺得咁樣計嘅，有帽同冇帽就梗係有帽好啲啦。係係。你話我都有同學仔咧，同我講佢就我好唔戴得唔好嘅。 嗯 一戴就會頭痛噶啦， 嗯，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人係一戴頭痛噶，係啊， 咁啊，所以有啲人戴咧就係啲中間掘咗個窿，淨係得個前面鴨嘴嗰啲， 嗰啲網球帽， 係咯，好似跑山嗰啲都中意咁樣遮住算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咩帽都唔緊要， 嗯， 戴完之後咧就記得啊洗啊， 係啊， 係啊，我又係真係， 其實出汗出得好犀利噶， 呢個出汗啊，戴帽仲有個好處， 嗯， 個鴨嘴會索汗， 係啊。 我試過好多次喺鴨嘴前面滴翻啲汗出嚟。 我都有試過喎、所以點解一定要洗帽呢如果唔係咧，你嗰個鴨嘴嗰個位咧，耐咗嘅會有啲鹽嘅。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一笪笪跡又唔係幾好睇啊。 係啊，嗰啲我都覺得唔係咁好睇。 我就有時懶嘅，我懶得嚟咧，我就會自己咧買同一隻款嘅顏色咧，我買咗成十頂八頂咁樣。 嗯嗯， 每次喺度 就喺度換。 懶啊嘛，咁啊洗完未乾咁啊，又再整下去用啦。我就比較戴帽比較密啲，因為出嚟換外成日會曬到啊。 啱，咁啊戴帽就係行山好需要。喂，我問多個小問題啫。 係、 其實如果戴眼鏡嘅人咧，即係譬如我同你都係四眼仔啊。 係 係係。係啦，咁我 係四眼仔，你係四眼佬。 如果我行山嘅時候咧，其實我會戴翻隱形眼鏡。 我唔得噶， 但系我因为我有试过一我真系蒙古人嚟噶，我大汗啊！ 哦，哇！你兜咁大圈就系大汗， 咁、所以咧，我副眼镜跌得好犀利，咁所以我系要焗住戴隐形眼镜。 我唔系点跑山，所以我就冇乜影响。 喂，但系你有阵时攀石 ，OK 噶 ，OK 嘅咩 ？OK 喎，吓、啊，我高手嚟噶嘛， 讲笑，你赢，你赢，你赢，你赢嘅。 点解我唔戴 con 咧？因为只手污糟换 con 啊，或者我去 camping 要过两三日咧，好麻烦。 嗯嗯， 咁我就咁多年都习惯咗啦，我又冇做嗰啲激光眼啊， 激光嗰啲我都唔好。 哦，后屘都算啦，因为啲人话去到某个年纪咧会翻转头。咁我就算了 去到某个年纪系近嘅睇唔到，远嘅又睇唔到啊！ 哦 ，OK 啦，但系咩点都好，我觉得咧戴帽好紧要， 系 做防晒呢啲好紧要，行山戴帽防晒好紧要。 啱，咁啊睇下大家喺行山嘅时候，千祈唔好谂住呢几日天即系天气好似啱啱有少少热啫，就疏忽咗啦。所以温馨提示大家，今日最紧要就系你嘅装备咧系啱嘅，系适宜嘅。 做好防晒， 系啦，做好防晒。咁啊，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啦吓！唔该，新年晒，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会同普通话台分途广播嘅，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咧就系7:08啦，继续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有船仔喺度， 系啦，冇错， 喺度， 哦，系啦，交通组嘅 N 都已经喺度啦。咁啊，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喺星期五嘅时候，唔知道又如何咧啊 ，N 吓。 而家暫時都大致正常嘅，咁先講一啲工程先啦。青嶼幹線咧，現時有工程嘅，咁就係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近住馬灣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咁而家下層行車道咧開放俾車輛使用。咁同大家跟進翻關於佐敦道一帶嘅火警影響啦。咁其實嗰一帶嘅交通咧，路面上都恢復正常噶啦。咁但係咧，港鐵佐敦站 B 一出入口都仲係關閉嘅。咁洪水橋方面啊，洪水橋火警封路咧就已經重開翻噶啦。洪源路來回方向近住洪福村，洪平路來回方向同埋洪雅路來回方向咧全線都解封噶啦。咁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大致都正常嘅路面情況。九龍區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新界區方面啊，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嗰一段咧。稍微都是行车慢一点啦，咁大致都正常嘅，所以。 咁啊，大致正常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早上嘅时候咁啊，如果驾驶嘅话就互相忍让啦，都系安全车速啊，好重要嘅。 冇错。 如果乘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咧，咁啊就你让下我，我让下你咁样。 系啊。 系啦，即系人咧都系有忍让嘅心咧，先至可以造就一个良好嘅社会啊。 大家互相礼让， 冇错， 关爱。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 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唔同公共交通工具最近有冇一啲。停駛啊，或者變化，唔知點解呢一個禮拜咧，我已經經歷咗兩次啦。 係， 就係去到個地鐵站話俾我聽，哦，一係就冇車，一係就延至差唔多十分鐘一班車。 哦，係啊， 係啊，喺九龍塘啊，兩次都係咁樣，即係觀塘線。唔係東鐵線， 東鐵線 係啦，咁就可以提早啲望一望個 app 啦，可能睇下港鐵個 app 啦，係港鐵個 app 應該係最快最 update 嘅，快過你。就咁話上網揾一揾， 係啊係啊， 咁所以大家如果係， 不過十分鐘一班車嗰陣時真係有啲耐啲喎。 十分鐘嗰班都已經唔算耐啦。我之前試過係真係最後尾咧，係我喺港台走啦，本身諗住搭地鐵翻。 好夜咩嗰陣時？ 唔係翻 U 嘅啫，純粹朝頭早咁樣。點知有人就墮軌，咁就真係成條線停曬啦。 咁 啊真係 發生意外都冇人想 嘅。咁就真係冇辦法啦。咁之後我就要係咁問辦法，點樣可以翻到學校咁樣咯？就迂迴曲折少少，但係 最後尾搭巴士。 係啦，巴士再轉巴士，我先可以翻到去咁樣咯。 不過有巴士，因為你係中大嘛。 係啊係啊。 有巴士去中大，我真係唔。 我是去了大埔線之後再在廣福道再轉巴士回中大、 哦、 所以是迂迴一點的、 哎、那我就知道你怎麼回答了 是、啊、 但是搭了之後都真的迂迴幾多少、啊、 那下了車都要行 都要行回去 很大段路還是怎樣 不算很大段路的、哦、但是我睡過龍所以結論都是要行 你行多啲好啊！ 我喺架巴士度瞓过龙，搭咗去唔知边一度，即系要行翻上去。 即系你行大埔旧路嗰度啊嘛， 系 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大埔翻去嗰度位就行大埔旧路，咁摇下摇下摇下摇下， 好似落到去赤泥坪咁样咯。 系咯， 摇下摇下又几好瞓咁啊嘛， 即系 通常都系噶啦。 系啊，只开完晨光好眼瞓咁样咧， 啲力喺度爆晒先啦，系啦。咁交通仲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呢 係嚟緊呢星期日嗰头呢新沙头角沙头角嗰头呢有龙舟邀请赛喎。 係 係呀咁就有啲公共运输安排呢大家都 咁远个龙舟邀请赛。 係邀请赛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啲公共运输安排啦。 我都几好喎唔使去到端午节先睇。 都係呀大家可以预早可能。 四月就得睇。 攞住隻种去嗰头睇龙舟啦。 要自己包喎，未有得買喎，係咪？ 不過去沙頭角咧係要申請禁區證㗎。 係啊， 係啊，所以就大家要預先申請啦。但係可能禁運就未必申請得切啦。咁、 嗯、 都有啲公共運輸安排嘅。咁如果大家係諗住準備去睇龍舟賽咧，咁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就係九巴有78K 號線，咁就來往上水至到沙頭角。咁仲有咧新界專線小巴55K， 咁就係上水站至到。到沙头角顺龙街嗰一带嘅，咁、 嗯、 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两条路线啦。如果你系准备去睇呢个沙头角嘅北区龙舟邀请赛， 系啦。咁如果、各位听众可能部分都已经决定咗喺礼拜五六日嘅时候咧、嗯，就去呢一个沙头角就观光一下。咁啊，食下嗰度嘅風土人情嘅食物， 好、嗯、多個我見到上網，有好似茶果嗰啲， 係啊，嗰啲都話係沙頭角嘅味道嘅，係、 嗯、 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諗住去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可以順便又睇埋呢個沙頭角 龍舟 邀請賽， 龍舟邀請賽 係啊，多唔多睇龍舟比賽啊？你 少啲 啊？ 通常細個嗰陣通常會瞓過龍，所以 你瞓過龍。点解啊？搞错啊！ 系啊，挂住瞓觉。 系咁而家，啱啱人大咗咧，咁啊会瞓少啲噶啦。 中意食粽多啲咯，端午节嘅话。 系咯，食粽都好食，系我自己都中意食粽嘅。 我中意食咸肉粽。 我自己屋企人食粽咧，就会配合嗰、那个红糖，将佢煮咗做糖浆咁食嘅。 系咪真系食碱水粽啊？ 唔系啊，本来咸肉粽我哋都系落呢一个嘅糖浆去食噶、 哦， 因为唔同各住乡村啊嘛，又各住礼嘛。 即系咸粽，但系又落糖。 落糖啊，系啊， 有趣嘅， 又咸又甜，同人生一样，尝尽五味。 系 啊，几好几好， 好丰富啊，人生 好丰富啊。好啦，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Anne，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咁啊船仔都出咗出嚟同我哋望一望啊，到底个情况系点噶啦？咁啊23度嘅气温，咁啊到底而家天气系点咧？喂，船仔系咪喺出边啦？ 喺出边啦，嗱，今日咧就比寻日嘅呢一个时间咧，光咗好多啦，阳光已经出咗嚟啦。不过咧都系唔系好见到啲云啊，唔系好见到，就系 feel 到悬浮粒子啫。我都系猜测嚟嘅啫，唔知佢系雾定悬浮粒子。 系 啦，咁同埋咧，哇，而家真开始热咯，又早过寻日开始热， 咁快。 我已经觉得热了 哦，我翻工嘅时候就好早啦，就天都未光嘅。咁我嗰阵时都觉得个空气咧系冇平时咁清新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热嗰个情况，唔该，知天文台都话日间炎热啦。而家你都 feel 到啦。 系啊，连啲猫猫啊，啲猫猫应该唔系避暑，但系我喺度广播度嗰两只猫猫咧，而家上晒啲车嗰度企啊。 系。 系啊，好得意啊！ 系啊，有冇上一届见到系白色车啊？ 佢真係白色車，但係放心，唔係你架車嚟嘅。 哦，係啊，港台車。 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今日出街嘅時候咧，可能咧就純粹帶件風褸仔就得啦，純粹係怕你搭車或者 office 凍。咁但係如果你平時咁樣行出街咧，今日應該真係有少少熱嘅，著翻輕薄少少啦。不過咧嚟到春天啦，我唔知小白你啲穿到有冇感覺？我咧就今日個濕度唔算話極高， 唔算啊， 但係咧。唔知點解我係 feel 到有陣噏味嘅喺我嗰啲樓梯嘅位咧，即係村屋嗰啲樓梯，係啊，唔知點解喎。咁我就 喂，我想問一下咧，你嗰邊嗰個村屋個樓梯位咧，有冇得通風嘅先？因為有啲咧就密封嘅， 就係、 是、哦。咁容易有啦， 係啊，即係佢一到春天咧就有啲噏味。咁除咗係呢一啲有噏味之外咧，其實你哋啲衫咧，如果儲存得唔好啦，如果濕度高嘅時候咧，春天咧都好有可能係有陣噏味。 係啊，我都多咗見咗人咧，或者行過嘅時候係聞到佢哋個身上面嗰陣咧，唔係佢哋嘅體味啊，係佢哋衫嘅噏味啊。 系，我都闻到啊，咁所以咧，其实系有啲办法可以去预防或者系防止一下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好多人咧为咗快啦，咁系会用冻水洗衫嘅。咁但系其实咧，你要起码要揾高温啦，即系大概40度啦。你个洗衣机可以加价。 咦？但系我个洗衣机本身都系用冻水，我冇嗰啲咩噶，冇咁高科技去到又热水噶我个。 哦，系咩？ 系啊，普通嗰啲洗衣机嚟嘅咋，贪咪平啊嘛，不过又洗得干净咁样咯。 哦，咁可能你因为有落嗰啲洗衣液嗰啲系啱啦。咁、如果系你即系屋企可以教到咧，最好就教翻有40度嘅高温清洗，咁样先系有效可以洗到你啲衫啦，同埋可以抹埋啲异味嘅。咁如果你洗之前咧，又可以啊落一茶匙嘅白醋。 哦， 系啦，咁即落啲衫度，因为咧白醋系弱酸性啦，有助去消灭一啲霉菌嘅，咁加埋咧就可以去埋嗰阵噏味嘅，系啦， 你话嗰啲黄黄咸都甩埋啊？ 系啦，黄咸咸都可以甩埋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咧，你可以落埋呢一啲醋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把握翻呢一个晾衫嘅时机嘅、其实最佳嘅晾衫时机咧就系朝头早去到中午期间嘅，咁即系朝头早10点到下午4点，因为呢个时间有阳光可以照射到你啲衫啦，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咧系可以帮助杀菌同埋杀死一啲我哋致敏嘅螨虫嘅，咁另外咧你晾衫嘅时候咧记得啊你要开窗。保持翻空气流通，咁就唔会有噏味啦。咁、另外咧，如果你屋企咧，有办法可以研究一下，可唔可以咧就将啲衣物咧摆喺晾喺呢一个屋比较高嘅位啊？ 系。 系啦，可能你睇下可唔可以set 翻啲架啦，喺高啲嘅位置，因为咧其实你室内嘅湿气啦或者水分咧，大家想象下，通常啲水咧系向下聚嘅，咁所以咧你湿度越高嘅地方咧，其实通常就喺你间屋越低嘅地方，咁换言之，我哋将啲衫摆喺更高嘅地方咧，咁就可以快干啲啦，咁同埋咧就可以清爽少少嘅。 咁当然啦，可能香港有好多朋友屋企咧，其实佢哋又未必可以有咁足够嘅空间晾出去晒到太阳啦，咁如果你都系，譬如有啲人甚至乎系翻工嘅，咁你下昼嘅时间你又，喂我都出咗去咯，咁我搞唔掂，我边有得争取嗰个有太阳晒嘅时间咧？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人都会晾喺屋企嘅。咁如果晾屋企咧，其实又建议大家咧可以晾喺呢一个嘅窗边。咁但系咧，又唔好闩死晒啲窗，系啦。咁啊，等佢有啲空气咧流通下。咁啊，你应该夜晚翻嚟嘅时候，佢都应该干到噶啦吓。咁啊，又唔会有啲噏味。有阵时有噏味系因为啲人闩晒窗啊。 系啊，系啊，其实闩窗呢个先系最重点。同埋，如果大家系有抽湿机，都可以试下买一买，即系摆喺度抽一抽湿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即系晾衫啦，其实咧，我哋每一件衫咧最好要隔开2cm 嘅距离嘅。 哦， 系啦，系啦，咁我都明白嘅。屋企可能地方有限咁样，系啊。咁但系如果大家够位咧，就最好隔开2cm 啦。咁大概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拳头咁样啦，系啦，咁就可以有助通风嘅。咁同埋啦，你话喂，我又冇抽湿机、啊又系冇即系冇咁大地方、啊。我记得之前都有讲过嘅，其实可以记得用翻报纸。嗯、啦，因为报纸就大家都应该可以喺公司唔知道大家仲或者免费报纸都可以拎到啦。咁睇完之后啦，你可以咧将啲报纸整巢佢、然后咧就摊开摆喺啲湿嘅衫底下，咁样其实都可以有助降低翻个湿度，加快翻晾干衣物嘅速度嘅。咁、你就啱啱好啦，又可以开窗通下风，然后又可以将啲报纸摆喺度吸下湿，咁就一举两得可以搞掂晒啦。 咁呢啲方法都唔错啊。 係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記得可以留意我哋嘅交通天文台啦。咁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29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晚上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數日，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中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 而家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86%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咁啊屬於低至到高。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啊，咁天文台都提到啦，咁下周中后期咧天气渐转唔稳定，咁啊暂时睇啦，咁去到星期一嚟讲咧都系阳光普照噶，咁星期二开始咧会有啲可能雨水慢慢咧就会嚟噶啦吓，咁去到星期五六日咧，咁更加咧就雨水可能会频密少少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变化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啊，我哋咧而家位置就喺九龙塘广播道啦，咁啊喺呢度行落去咧，咁啊会好近呢一个嘅乐富嘅。乐富咧，咁啊再多一个港铁站嘅话咧，就去到呢个黄大仙啦。其实咧，行路都行到黄大仙， 好近嘅呢个 数。冇想象之，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喂好远两个站。不过如果你真系平时跑开，而家香港好多人跑步啊，跑开步嘅时候，你真系讲几 K 嘅啫，几公里嘅啫。 系啊， 咁啊已经到噶咯。系啦，咁啊黄大仙亦都好多咧，就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即系慕名而嚟啊。 系 唔关呢一个嘅宗教事咧，都会觉得呢一个庙宇咧。是好值得去到睇下欣賞。 香港景點打卡必對必到。 咁梗係啦，梗係啦。喂，不過咧，原來即係樂富同黃大仙一帶咧，以前都有好多得意嘅歷史啊、傳奇啊，或者民間風俗啊，可以咧就同我哋大家分享下。好似以前樂富又叫老虎岩呢個位置，我都聽過喎，係嘛？ 老虎岩咪即係咁啊，黃頭磡嗰度啦。 啊，黃頭磡嗰度。 係黃頭磡村啦。 係係係。 咁啊，黃大仙嗱呢個名字想講一講先，呢、這個唔係舊名嚟嘅。 嚇係咩？ 黃大仙，今日我哋嗰區嘅黃大仙區啊嘛。 係啊係啊。 呢、這個唔係舊名嚟嘅，呢、啊這個區呢、這個名咧係咩啊？大約都唔夠100年 啊。嗯，咁啊唔夠百年。 舊名係竹園。 竹有冇話竹園區嘅就？ 竹園村。 竹园村， 竹园村，竹园村而家仲喺度噶， 系啊，系啊，竹园村而家喺度，系啦， 仲未拆噶，不过迟啲可能要拆啫嘛。 吓吓 吓，嗰、啊那个竹园嗱，不过而家见到个竹园村咧，其实比喺大约50年代啦嘅竹园村咧，已经我谂缩咗90%噶啦。 哇，系啊， 缩90%系啊，成个咁咧以前咧就冇黄大仙区嘅，只系有个竹园村。呢、這个竹园村咧一路上狮子山都系竹园村，去到黄头磡嗰边都系竹园村。 系。 咁样嘅，咁原真系条村路噶嘛？嗰条村系姓咩嘅咧？有几多姓嘅？但系我记得系姓林为主嘅。 姓林为主。 姓林嘅为主嘅。 咁 系啦。 咁系香港本地原居民啊？ 原居民嚟噶呢班嗱，即系应该咁讲，即系所谓原居民咧，就早喺1899年之前喺香港居住嘅。 嗰啲就叫原居民。 系啦，即系以前嘅英国人做落嚟嘅一个咁嘅研究，佢个界定系咁样嘅。 系。 即系1899年。系啦，咁咧。咁啊，九龙区嗰个发展都系20世纪初之后先慢慢发开始啫嘛。 系啊系啊， 甚至乎黄大仙区嘅开发都系50年代之后先至大量开发。以前九龙区有好多古老村噶， 哇， 好多古老村噶，蒲江山， 吓、 啊，今日嘅新蒲江， 吓、啊， 系个山嚟嘅，一路叫蒲江村。 系 日本人咧侵入香港嗰阵时候咧，咁咧就成个蒲江山咧就铲咗。咁啊！ 铲咗佢点先？炸弹炸咗定系点啊？ 咪掘咗佢咯！ 掘咗佢啊！成个山掘咗佢啊！ 扩建赤机场啊嘛！ 哦！ 咁啊，跟住成个山铲咗之后咧，咁啊，成条村冇咗咯。咁啊，铲到去隔篱有条村，呢条村叫牙前围，就啱啱就二次大战终结啦。 嗯。 先至唔铲啫嘛。 嗯。 即系保留到今日，仲有啲古迹喺度啫嘛。咁但系迟啲都铲晒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 就系咁样咯。咁啊，竹园咧。就慶幸啲啦，因為佢靠近山邊，山邊，所以咧一直咧都嗰條村都冇鏟到，咁咧咁，但係咧就咁啊後嚟咧，如果嗰條村開始式微啊，因為先式微啊，咁啊加上黃大仙呢間廟咧。 就越嚟越响亮啊！ 系啦，鼎盛啦，跟住香火又鼎 盛，香火犀利啦，即系人手共知，所以慢慢就嗰个区就变咗系黄大仙区，就冇咗竹园呢个名啫嘛。 哦、 但系而家你喺公共屋邨，佢都系用翻竹园村。 系啊系啊，用翻竹园村噶。 点解用竹园村？因为个地方就叫竹园啊嘛。而黄大仙庙咧，佢个门牌都系竹园噶。唔知竹园几多号咁样噶？ 咦，呢个我又冇留意喎、 啊。系啊，你留意一下佢门口个门牌，竹园呢度几号咁样噶？ 哦， 系啊。 咁而家黄大即系而家竹园村啦、啊 嗯， 我哋就好多人竹园村就以为真系系嗰条村啦、 啊， 但其实就以前旧嗰条村就你学你话斋啦，即系冇咗九成噶啦， 系 得翻少少喺度。 核心仲喺，而家剩翻个汁咧就系个核心嚟嘅。 祠堂有冇噶？祠堂？ 佢冇祠堂嘅嗰度。 系。 系啦，咁啊个核心咧就系、是、个汁，出边嗰啲后嚟咧就。擴建嗰啲不同嘅村屋啊、石屋啊、寮屋啊咁樣，所以變成村好大啫嘛。 哦， 係啊。 咁佢哋以前啲人有啲咩習俗啊、習慣啊，會唔會譬如喺同新界又經，譬如佢竹園嘅位置啦，咁會唔會經譬如慈沙古道呢啲山路咁、哦、去做嗰啲同新界啲經商啊咁樣？ 咁啊冇嘅冇嘅，新界出嚟九龍城經商啊有，佢哋就唔需要經過， 唔翻去噶啦， 唔使過獅子山坳過去嘅。 係係 係啦，咁樣嗱，姓林嗰啲有咩風俗咧？嗱，竹園呢、這個單係講竹園啦，冇乜地在啦，因為啲人都散曬，啲、 啊、 散曬、啊。不過咧，姓竹園嗰班姓林嘅。同呢一個蒲江姓林咧係有啲關係嘅， 係 係有啲關係嘅。咁咧，佢哋咧就有今日仲有一個太公山， 嗯、 就係喺黃大仙廟外邊。 而家仲有喺度嘅， 仲喺度有圍牆圍住嘅。係伸個頭望去及下，你知嗰山姓林噶啦，呢、這個姓林嘅、 啊、 就係、是、蒲江啊、竹園啊呢一班姓林嘅祖地嘅。 哦， 因為呢班姓林嘅好耐歷史已經喺香港居住㗎啦，佢、 嗯、 起碼都有成八百年㗎啦。 哇，咁耐呀？ 係呀、啊、你唔好以為新界先有原居民係八九百年啦，九龍呢邊都有啲原居民係八九百年㗎，譬如姓林啊，姓林就係㗎啦。所以時間即係開香，對於香港嗰個開發嚟講咧，九龍新界都差唔多呀。 哇，咁佢哋其實咁耐喺香港，佢哋都應該即以前好多九龍啲地應該係佢哋㗎喎。 哦，係啊。咁啊啲大散曬嘛，加上個歷史啊，又有戰亂咁樣，冇辦法 啊， 冇辦法保留。咁啊，九龍又要發展咧，九龍又要發展，因為咧政府要發展九龍，咁啊，梗係要收地啊，要移山啊，仲要搬祖墳啊嘛。 係。 咁啊，所以咪冇曬咯。 係。 係啦，搬開，咁啊搬到咁夠運就啱啱黃大仙外邊呢個就冇就漏咗，冇、 嗯、 搬到，所以今日仲保留咗喺度咧。 咁而家大時大節。大時大節，佢哋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譬如兩條村都係姓林嘅，咁佢哋就會有好多唔同嘅風俗啊、儀式啊。 主要都係拜山啫，而家 嚇 主要拜山啫。佢都係譬如去翻廟外邊嗰個墓地拜山啦、 啊。 另外佢仲有喺啲有一個大嘅墓地就喺呢一個慈雲山上面嗰個觀音山。 哦、 觀音山上面有一個大墓地嘅。 系 咁啊！佢哋所有嗰啲当年搬嗰啲墓，搬即系政府移山填海要搬佢啲墓咧，全部集中晒喺上面拜山啦。仲、 哦、 有一样嘢咧，就系天后诞。 系天 后诞咧，佢哋会去佛堂门拜天后。 系都净系拜嘅啫，冇话譬如好似新教我哋成日讲话有好多神功戏啊、大锣大鼓啊咁、 哦、 样。 冇啦，冇啦、 啊。 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就系姓林嘅、 啊。 天后都系姓林嘅。 咦？ 天后其实。香港天后信仰而家喺文献上揾到最早嘅记录，系、 嗯、 就系呢一班姓林嘅祖先搬过嚟嘅。 系啊， 梗系啦。 哇！ 所以咧，佢哋咧就唔系叫天后噶，佢、 啊、 哋去拜天后咧叫拜姑婆噶。 拜姑哦， 佢叫拜姑婆噶。 因为又同姓，同埋都咁多年啦，由佢哋 直情系啊， 直情系佢哋嘅姑婆。 直情嗰条水噶，直情嗰条水就唔系直系。啊但系嗰条水，所以佢叫白姑婆。 哇！呢、這个我都唔知喎、 啊， 呢、這个 系啊，好有咩噶，好有意思噶呢、這个。 系咯，咁大家行过嘅时候咧，即系我谂竹园附近啦，都仲有啲少少嘅历史建筑啊，或者黄大仙头先啊，佳哥讲过，咁啊伸个头入去装一装个围墙入边。 系 啦，咁都有趣喎，即系九龙咧都有咁多呢一类型嘅历史 嘅。系 啊，你冇以为发展得咁犀利啊嘛，咁啊左搵右搵都有啲古迹睇下噶。 系咯，香港有冇原居民？香港岛嗰边啊？ 香港岛梗有啦，黄竹坑。 啊，系黄竹坑， 黄竹坑新围里边咪有法定古迹十号，咪姓周嘅咯。 嗯， 嗰啲咪佢个祖上咪已经乾隆嘅时候已经喺度住嘅啦。 哇， 系啦， 所以 跟住另外呢一个北富林啦， 系 北富林咪有啦，有啲旧村啦，系咯，即系咁咯。 哇，咁啊，下次又同我哋讲下呢啲。可能港島那邊的叫做原居民啊，1899年之前那些就是香港的原居民啊，是的，好，麻煩佳哥，拜拜， 嗯，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和航空工会要求总统拜登政府暂停批准增加中美航班，理由是中国政府持续实施反竞争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航空协会和一些航空工会去信美国政府，指中方航空公司继续透过进入俄罗斯领空而获得优势，而美方航空公司就停止飞越俄罗斯领空。信中呼吁暂停美中两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直到美国工人和企业获得保证可平等进入市场，以及不受中国政府现有的有害反竞争政策影响。民主、共和两党众议员亦都去信拜登政府，指中方航空公司以反竞争的商业优势营运航线，如果双方营运的航班数量并非对等，就不得允许增加额外航班数量。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去年回应有关中美之间航班的查询时未有正面回应，但强调直航对增加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是至关重要。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鉴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动向，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挑战，强调日美两国对世界和平和繁荣负有责任。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可能会在俄罗斯的攻击之下崩溃，这场灾难亦可能会让中国更加嚣张，并且在东亚引发新的危机。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之前举行会谈，宣布加强两国的联盟，并且着眼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日关系不应该针对他国或者损害他国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坚决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致力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持久繁荣。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弗雷泽表示，安理会成员国暂时未能就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家申请达成共识。安理会星期四举行闭门会议，弗雷泽在会后透露，各方暂时未有共识，但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支持继续推动巴勒斯坦取得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身份，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支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咧系去到宏福苑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系喺宏福苑对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 塘方向嘅龙尾到欣怡花园，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博康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车多繁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碧街。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出系车多，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咧稍为慢车。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至到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较后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系慢车。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受到较早前佐敦道火警影响，现时港铁佐敦站 B 一出入口咧都仲系关闭噶，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冒险家袁振侠，奇人卫斯理，五宗神秘血咒，为解放展开一段泰国奇幻大历险。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冒险动作片《袁振侠与卫斯理》，改编自倪匡经典小说，钱小豪、周润发、张曼玉、胡卫忠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 IDK， 陈零九 Insane， 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7:38，早晨小白啊， 系有啲战报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嘅。 好啊，好啊， 足球上面啊吓，咁啊欧霸杯啊啱啱就完咗一场咧，咁啊利物浦同亚特兰大，我嗰个估唔到利物浦会输波 嘅。哦， 呢、這个都真系有少少意外啊吓。咁啊0-3输咗啦，咁啊睇下佢有冇办法啦。咁啊始终 输三球咧系好难去到扭转呢一个嘅情况嘅。咁当然系咪话完全冇机会咧？唔系，唔系嘅。咁啊，高波系咪一个转机令到系？咁啊，如果你系利记嘅 fans 嘅话咧，咁啊可能要关注多啲佢哋喺欧霸杯嘅情况，因为始终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利物浦同高普个合约就去到今年啦， 系理论上系 嘅。原本就諗住叫壺嘅，叫幾個壺嘅，咁但係而家就英超個壺就阿仙奴喺度啦， 其實 咁曼城都喺度啦，係啦，咁佢就唔係話一枝獨秀㗎嚇，咁你見到歐霸杯嗰度而家有好大嘅障礙啊，咁哇會唔會突然間變咗？走嘅時候即係四大皆空，我都唔敢講咯， 真係唔敢講。不過作為阿仙奴嘅球迷嘅自己啦，咁啊都幾多謝曼聯嘅，做咗難老虎出嚟。啊，曼聯嗰場踢得幾好啊，真係 即係突然之間回神、啊， 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又引證咗呢一句嘅説話。突然間想俾隻手指公啊班奴費蘭迪斯阿 B 费、B 费先生 几好几好， 系啊系啊，系啦，咁啊，大家又可以欣赏下啦英超嘅赛场。咁但系小巴讲得啱嘅，即系无论欧霸啦，以至早一日我记得翻嚟嘅时候，你都同我讲欧联 啊， 即系你 皇马曼我哋早两日就系皇马同曼城嗰场3-3啦。其实嗰场波咧，我哋睇得到喺曼联成个同曼城唔系曼联啦，喺曼城同埋皇马个攻势咧，其实大家都好好啊。 系啊， 咁咧皇马咧，其实个后防咧。是好穩嘅，皇馬後防咁樣，但係點解會失三球呢？你見到曼城三球其實都係遠射， 前線個三球簡直係非人嘅射程嘅射波嚟，特別係我自己都好欣賞啊。费顿啦，或者做科顿啦，即系高迪奥拿都话佢系天才式嘅球员。其实旧时咧，啱啱签呢个夏兰特嘅时候咧，真系个锋芒咧系俾咗夏兰特系攞咗好多， 盖咗好多。 即系佢好似哇魔兽式啊，或者哇总之头顶脚踢呢个夏兰特都 OK。但系咧你日久咧就真系见真章。我而家觉得费顿咧推去即系边线推翻入去射咧，有少少洛宾的轨迹、啊。 那个技术系洛宾好都相当。之前咁個技術咧，你見到譬如係佢哋咧都非常之厲害啦。咁如果你話係講緊譬如摩人布歐咧前場嘅話咧，可能好多板斧大家都會已經估到， 係睇穿。 係咁啊，始終年紀係好輕嘅一位球員啦。咁可能要喺佢自己個風格上面要作一啲嘅改變嘅話咧，都仲要佢喺腦袋上面嘅。过多一关先得。 系欧联啊，无论头先小白讲曼城啦，以至皇马和波啦，阿仙奴同埋拜仁咧，亦都系和波。嗱，阿仙奴嗰 场波 就完全唔收货啦。原来咧，拜仁咧系冇作客球迷去睇， 系咩？ 系啊，因为拜仁好嬲今年点解 个联赛 系啊个联赛会比利华领放咁多咯？嗱，讲真，我估作为拜仁嘅球迷，其实雄霸咗联赛咁多年咧，其实你话少失望梗系有，但系。佢亦都估唔到拜仁系都未战到去最后嗰一两， 已经要认输啊！ 系咯， 系啊，因为以前咧，其实早喺几年之前咧，我哋见到多蒙特同拜仁咧喺德甲嗰个叫做较劲，其实系有嘅。佢嗰个较劲咧，嗱，讲紧我哋就算系多蒙特佢攞咗德甲联赛冠军咧，佢有嘅，有试过连续两年高普咧都系攞咗呢个冠军添。 系啊， 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哋赢拜仁系讲紧都唔系好多分嘅。但系今年咧，其实我哋睇到德甲嗰个排行榜咧，其实出现咗个情况就真系其实拜仁落后嗰个分数咧系唔少嘅。 系啊， 系啊，咁你见到你话古信而家76分，拜仁系60分嘅啫，其实拜仁同史特加系同分添。即 系 第二、第三 round 仲上埋嚟，即系随时拜仁可能季尾嘅时候唔系第二， 可能第三噶， 系因为其实对于佢嚟讲冇乜所谓，因为第二同第三你根本就攞唔到德甲冠军呢个第一，第二嗰样嘢就系咩咧？其实你都有得打翻欧联， 系啊，都有个入场券喺度啦。 第三再衰啲啊，你系咪有得打欧霸？ 系， 其实佢都真系仲系垄断嘅。不过讲真啦，即系攞唔到德甲冠军，以今年啊。拜仁嘅阵容嚟讲，当然失望。其实拜仁 OK 啊，今年 full team啊， 系啊，其实几好噶吓。咁但系点解发挥系咁样咧？咁呢个就好有质疑啦。咁但系同埋都睇得到咧，就是、一个情况，就系、是、当一啲球员啊，去到咧即系自己本土联赛发挥得几好嘅时候，可能去到唔同联赛嘅球队啦，即系例如好似巴塞对巴黎咁样啦。咁呢场比赛咧，我哋见到其实麦巴比咧系零中笼啊。咁呢个亦都系可能。 就算皇馬都會看在眼裏，即係因為大家傳得好犀利，麥巴比會唔會去皇馬？咁、 這個、我都有啲詫異。係咯，我睇翻啲 footage 嗱， 佢無論係速度、技術，其實佢有嘅，即係證明其實巴塞個封咗咧，就好似皇馬對曼城嗰場波一樣，其實禁區入邊咧係做曬所有嘢。 因為我真係唔能夠連續睇兩晚通宵波啦，咁我放棄咗呢個巴巴大戰。我琴日都有同你講，其實巴塞對呢個巴黎聖日耳門真係好焦點，但係你俾我自己賽前估咧。我就估咧，巴黎聖日耳門主場係可以贏到巴塞隆納嘅， 佢主場噶， 係啊， 佢一入波嘅時候全場係震撼噶， 但係佢輸咗俾巴塞。 咁啊，喺佢哋入球嘅時候，大家都互有領先嘅情況出現過嘅。 我以為和波咯，即係好似拜仁咁咯， 係啦， 或者好似頭先講皇馬咁咯， 係啦， 即係你俾藍月亮入咗兩粒，跟住安察洛提又要指揮隊球隊點樣可以令到皇馬追翻3-3或者2-2，我以為係咁咯，但係點不知巴黎聖日耳門都有少少令我覺得大巴黎竟然踢到佢依家连和呢个巴塞嘅能力都冇。喂，如果你去到巴塞嘅主场，其实你真係空多吉少。 係啊，咁如果你话大家就归功于系边位呢，就係沙维啦。咁沙维呢其实即係巴塞嘅教头啊。咁佢喺下半场两次嘅调动呢，咁入替嘅球员呢都系喺落场一分钟之后即刻呢就入波同埋助攻嘅。咁你见到其实嗰个调动呢就成为咗成场比赛个最关键嘅位置啦。咁帮即係球队啦喺五年以嚟就即係首次呢喺欧联八强嗰度呢就赢胜仗。咁到底即係麦巴比今年喺巴黎都系最后一年噶啦，其实佢都想攞嘅，咁但系咪真系又系次次都系咁样啦？主场先输咧，嗱睇翻数据，次次出局嘅，咁而家就主场先输咗啦，咁系咪即系去到八强又止步咧？咁啊，下一场要争气波啦吓， 系啊，可能真系要睇睇佢啦嗱。关于体坛嘅盛事，琴日就讲咗啦，即系港台电视咧都有机会咧喺七月底嘅时候咧就转播呢个巴黎奥运啦，咁大家到时就要支持啦。咁啊，仲有几个免费电视台都有得播嘅，咁啊政府就叫做花钱去买呢个转播权，我觉得作为市民梗系开心啦， 系咪先？ 咁啊，呢啲钱系应使得使嘅，咁啊，我哋可以睇下波，睇下剑击，支持下本地嘅运动员，绝对系一个咧上心嘅乐事嚟。除此之外咧，咁啊，琴日亦都 launch 咗第15届。嘅全运会咧，首次以广东省啦、香港同埋澳门共同举办啊吓，咁啊，个名都可以话系用湾区去举办啦，咁样呢个大湾区嘅全国运动会啦，可以讲啦，已经喺琴日嘅组织委员会咧正式喺广州成立啦，咁啊，寄望咧香港有好嘅成绩，咁啊，香港承办嘅项目包括咩咧？咁有篮球啦、手球啦、长距单车啦、七人制嘅榄球赛啦、剑击啦、三项铁人啦、高尔夫球啦、沙滩排球等等嘅，咁啊都几好，几多嘢可以睇。你话喂，如果去到下年十一月九号睇全运会啦，可能哇，我哋真系有主场嘅效应。 系啊， 我记得咧有同你咧一齐去讲过一啲全运会啊嘅一啲资讯嘅时候，成日都话我哋都系国家一部分嚟啊。 系啊，系啊。 几时先到我哋多啲？ 而家有咯， 系啦，我哋可以讲话香港，即系因为你去到全运会，大家可以较劲噶啦嘛。 系啊， 即系我以话，哇，我香港系最巴闭嘅，香港最劲抽嘅。 系啦系啦， 要打赢你哪一个省哪一个市嘅咁样。 福建省 系啦系啦，类似系咁啦，类似系咁啦。咁啊，个气氛又唔同噶嘛，系咪先？ 系， 即系全国运动会寄望透过竞技切磋，令到。我国都强大啦，但系嗰个气氛可以再 呢个气氛又系 我绝对 咁啊，梗系好啦。 情况好似省港杯啊嘛， 系啊系啊，都系一样。咁我都非常之期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奥运啦，咁啊喺嚟紧嘅时候，其实今日啫，今日亦都开始咧会有一个咧就 FIBA 3×3奥运嘅资格赛。 你港台电视32有得全程睇，不过喺维园嘅，我都会入去想感受一下个气氛啊。 系啦， 几正啊呢个。 咁啊呢个咧就落户香港举办啦。咁啊比赛地点就拣咗先啊，奥都讲咗维多利亚公园啊，咁啊，亦都喺个球场上面咧，其实有1000名嘅观众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嘅球场上面咧就睇得到嘅。嗱，今次呢一个咧，亦都系巴黎奥运嘅资格赛嚟嘅，咁啊，所以都瞩目噶吓。咁啊，如果赢咗，其实因为啱啱七揽就完咗啦， 系啊。 咁但系呢个都叫做本地体育嘅盛事啊，因为你既然 FIBA 3×3咧系奥运资格赛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其实系瞩目嘅，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去争呢一个入场券嘅。 旧时 FIBA 3×3咧就冇香港。站嘅，依家就加咗香港站啦。咁上一站新加坡站咧，咁啊港队就被打到落花流水，因为被编到同伊朗一组。原来伊朗系三打三嘅。 亞洲區嘅強勁嘅國家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常常説三人籃球咧就係國家隊最勁嘅。咁、反而咧嗱，依家成日話日本籃球勁啦，都勁五人啫。即係我哋食月餅咁樣。 係啦， 食五人係日本勁嘅，但係三打三咧又去翻中國勁啲喎。咁睇下啦，我哋香港隊啦，我知道 Ricky 咧又有份去打啦，仲有樹哥啦等等幾個嘅球員啦，希望有好嘅發揮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咧籃球嘅相關資訊咧，當然要睇實咧港台電視32。 係啦，喂，仲有一個咧就都係關於巴黎奧運嘅。咁佢原本就有三項鐵人比賽㗎。咁話説咧，就因為巴黎佢哋入邊嗰個嘅河道啊，個水質問題咧，喂，暫時講到有機會會取消咗呢個三項鐵人。我有睇過啲報道， 可唔可以以移師去巴黎同 譬如附近嘅城市 係咯，或者去人哋國家搞一夜都得。 咁你唔係你就算唔去人哋國家搞，我當你法國想攬翻佢，咁你法國都唔係淨係得巴黎一個地方啦。 你譬如去尼斯啊， 即係正如當年即係北京奧運咁，香港都有馬術啦。 係啊。 系咪？咁你唔好無啦cut咗人哋嗰個咁慘噶嘛？ 尼斯最出名係天體沙灘啊！看啲運動員三項鐵人運動員，可能淨係勾住印住個號碼布啊，連衫都唔著咁樣。唔係呢個純粹主持人搞下劇啦。嗱，講開呢啲去出去睇波，哇！琴日都勁咯，即係有香港嘅 artist 朋友俾。NBA 嘅官方 IG 啊，佢话佢哋去睇波啊，几叻啊吓， 犀利 啊，叻啊，咁啊睇波啫，唔使出 IG 嘅。 秒前，近和远，未忘记是和你。 晨光第一线，船仔。 人人咧都有压力大嘅时候嘅，咁如果你即系唔好彩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经历，譬如系有啲家暴啊，或者系亲友突然间离世呢一啲嘅伤痛咧，系都几难去痊愈嘅。咁如果问下你哋啦，如果咧你哋有压力嘅时候，你哋除咗系会做运动之外，仲有啲咩？系啦，我特登已经截咗你噶啦，唔好再讲做运动。 我自己都真系做运动， 系啊， 系啊，我琴日咧晏昼做完嘢啦，喺烈日当空底下咧，真系嗱，人哋 book 场 book 两个钟啦，我真系踢咗一个钟头就紧接去做第二啲嘢，但系嗰一个钟头，我觉得即系嗰个热汗挥洒咧， 个人真系开心喎、啊。 系啊，虽然攰，我今日系痛嘅某一啲肌肉，因为少咗踢波， 但系身体上面嘅攰咧， 系啊， 系原来唔紧要嘅， 系啊， 因为你心灵上嗰个满足同快乐咧，真系因为运动先俾到你。 我真系 release 得到，我都真系觉得， 因为 运动真系太好了。 点解我同你会咁成日吹捧，就系话做运动可以帮助大家心灵健康？ 唔系吹捧，系真噶。 唔系呢个当然系真噶啦，但系因为呢个靓妹唔得噶嘛，佢唔做运动。 我有做瑜伽噶。 等阿叔教你做人嘅。 好啦，我会做多啲。 不过我都知道，除咗运动， 礼拜日去行山， 我唔要。 其实譬如听音乐啦，成日话细个成日都讲啊，音乐可以咩啊，陶冶性情， 陶冶性情 系啊， 陶冶性情， 艺术都系 就可以 fit 翻落去啊，令到你静心啲啦、 嗯， 可以心情平复啲。 而家香港咧好多艺术馆啊，或者系博物馆啊，其实就算你去西九嗰边去望一望咧，有好多即系。藝術品你望完之後，你個人真係會平靜。 係啊， 呢個都係一個方法。 亦都多咗好多商場中間咧，佢俾咗一啲裝置嘅藝術， 係啊係啊， 啲雕塑 係啊，有啲嘢俾你睇。譬如琴日喺中環一個好熱門 high tea 嘅一個商場，佢中間做咗一個彷彿現代畫廊咁樣嘅新嘅。管咯，咁你嘟个 QR code 填少啲 email， 你可以入去 look around 咁样， 哦、 我觉得几好喎。 咁但系佢有冇一啲资讯 嘅？有噶，佢有艺术品，其实一个好出名嘅 artist 嘅。不过我自己唔系嗰个流派，我唔系好认识啫。咁、 嗯、 你当然可以入去。叫做睇下嘢咯，即系喺名店中间围住一个画廊都几正嘅。 其实得闲睇下呢啲艺术嘅嘢咧，都几舒服。 喺之前喺金融嗰度都好正啊。 系一种反思，同埋觉得哦，原来你同嗰种艺术有关系咧，你个人生喺度谂一谂嘢咧，你又会觉得啊，我好似又存在多一啲喎喺个世界。嗱、不过咧，除咗系头先讲到嘅方法之外咧，如果你系真系需要睇一个临床心理服务嘅话咧，原来社署咧亦都推出咗一个新嘅科技服务可以俾大家使用嘅，呢个咧就叫做静心空间。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虚拟实境啊 ，VR 系统嘅技术嚟嘅。咁样咧，原来呢一个咧就可以俾一啲有抑郁症嘅人用啦。入咗去之后咧，讲到话你好似可以忘记咗外间嘅烦恼啦，入咗另外一个世界嘅。咁即系点样咧？嗱，当你戴咗呢一个 VR 嘅眼镜咧，其实因为佢一共系设计咗有44个场景嘅，有啲咩场景咧？譬如有呢一个花海啦。 哦，正喎！ 咁甚至咧系有实景拍摄嘅，咁譬如乜嘢咧？慈山寺， 哎呀，我未去、啊 嗯，我都未去，系啦。咁同埋咧，如果你 咁近，你屋企都唔去嘅小朋 友，因为 我屋企人去晒噶啦，佢哋摆低咗我， 要 book 嗰啲嘢通常都停一停啊。其实都近你屋企啊，船仔， 好难 book 啊，想讲 唔系啊，我一定要帮佢哋讲翻句说话，其实。只要有恒心， 系 铁柱磨成针，参佛要够深。你要睇下佢个 website， 你就会知道个日程表噶啦。 系 参佛就唔应该系即兴参佛嘅，都唔主张嘅，好似话。 咁不如我哋一齐去啊！ 好啊， 我哋一齐 book 啊，可能就会有大啲机拎下你啲运气咁样。 推个强啲个推动。 好啦，我哋一齐去啦。 系啊， 其实好多信仰都系帮助人哋去静心嘅，咁又唔系单一信仰嘅，咁大家可以多搵啲资料啦，关于信仰呢个层面。好啦，交俾你继续讲先。 系啦，咁啊，同埋如果你小朋友咧，其实都有呢个卡通农场嘅，咁你除咗戴咗呢个 VR 眼镜之外咧，其实都系会有一个智能手带嘅。咁、那、嗰个智能手带系做乜嘢呢？就系、是、量度一下你嗰个情绪状态啊，即系你个压力指数会唔会太大，或者你个情绪变化会唔会太大咧？咁就会叫你啊，不如你停一停，唔好再做呢一个 VR 啦。咁同埋咧，其实佢系有唔同嘅临床心理学家啦，喺隔篱咧帮你 mon 住成个数据嘅变化嘅。咁佢真系有做过呢个啱啱推出嘅服务咧，系揾咗111个人咧去体验一下嘅。咁有80%人啊，超过80%人都话咧可以令到佢。 更加快同埋更加容易咧去平静同埋放松嘅。咁所以佢就话啊，不如大家都可以试下咧。 本身有 VR 玩，我觉得都已经系个人会著弱咗先噶啦。咁你又唔系话个个，譬如好似我屋企，我屋企都冇 VR 噶。咁如果你话有机会去嗰度玩嘅话咧，你净系戴咗个 VR 眼镜嗰下，你已经好期待有啲咩睇啦。 我都好大乡里啊，其实都真系。我有个朋友咧，依家已经买咗嗰啲投射式嗰啲荧幕咧，喺埲墙嗰度啦。咁咧，我摊喺佢 sofa 嗰度揿嘢咧，揿佢嗰啲唔同 app 啊，睇唔同片。我觉得好先进，但我开始喺度谂紧，我屋企啲嘢咁落后，净 系 用紧电视。 我都有入过啲智能家居咧，已经系用个口开冷气啊，用个口开灯啊，即入到去我都觉得，哇！我间屋系咪应该都要加翻啲咁嘅嘢 咧？你要加翻个同学咯，佢哋所有后边都会加个同学噶嘛。船仔同学，帮我开个收音机，系啦，我要听咧94.8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样， 系啊，神君第一线咁样，系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了解，多啲咧可以去翻石匠网页啦，或者如果大家系真有需要嘅话，不妨试一试呢个静心空间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8:12啊！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喂，早晨，欧，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大家好啊 ！Happy Friday 啊 ，Dicky 同我哋咧一齐又跟进下咧美国个市方面啦。咁啊，琴日都已经发生紧啦。咁啊，美国三月嘅 CPI 咧嗰个预期啊，吓咁啊。見到啦，呢個美國嘅長債息咧逼近4.6厘，咁啊，有啲咩後續嘅故事會延伸呢？咁啊，會唔會有機會都影響到香港呢邊手嘅金融市場呢？一次過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曬你。 好，咁啊，即時嘅反應當然啦，就係喺個消費物價指數嘅層面咧，就令到咧就係平地一聲雷啊，一石堅激起千重浪，一個數據咧就完全改變曬咧市場對於美國貨幣政策嘅一啲调控嘅睇法啦。咁嗱，当然呢个咧，其实如果技术讲咧，喺美国咧就系讲紧星期三嘅事嚟嘅。咁啊，星期四咧，亦都有一啲重要嘅經濟數據公布咗嘅，咁包括就係呢一個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呢個就係每個禮拜四都有㗎啦。首次嚟講呢就211,000呢就比預期少啲嘅，持續申領呢就比預期多啲。咁啊，至於呢除咗 CPI 之外呢，咁啊亦都有一個數據公布咗啦，尋日就係 PPI 啦，就是、生產物價指數啦，同個即係市場嘅預期呢簡單啲講呢，喺呢一個嘅三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咧升 2.1 咧，就係、是、比市場預期咧就係、是、略低一啲嘅咁樣啦。即係好啦，簡單啲講一句咧，就係、是、兩個指數，一個就 CPI 就係消費嘅層面，另一個咧就生產嘅層面。生產嗰個咧就比預期低啲，消費嗰個咧就比預期高啲。咁好啦，有冇改變咗由市場嘅睇法咧？咁因為大家都明㗎啦，經濟數據就個個月都有㗎啦。咁啊，而喺日前嗰個 CPI 咧，就令到金融市場咧就係、是、一下子咧就會覺得本來咧諗住好大機會今年咧就仲會減息三次，合共咧減息嘅幅度咧75个点子，咁而家咧就已經係推遲到咧去到九月先可能減第一次啦，咁而幅度咧可能得翻即半厘左右到啫。咁啊睇完呢一個 PPI 之後咧，就係、是、對於嗰個所謂嘅減息嘅預期咧，就叫做係唔可以話升温嚟形容，但係咧就都會覺得啊，即都。啊，又唔係真係咁勁啫，啲通脹咁樣，咁所以大家又會見到啦，尋日美股咧本來都係 叫做低開住啦，因為借個勢即係對於減息嘅預期推遲咧，就成為咗股市獲利回吐嘅藉口啦。但係獲下利咧，跌下咧，跟住咧又已經又彈翻上嚟啦嚇。咁所以咧，成個美國股市咧就即係表現咧，即係講得一句講曬啦，都真係仲係幾強。道指咧埋單計數就唔使跌得嚟咧 ，S&P 咧就已經反彈翻。咁啊，雖然個反彈幅度咧就冇日前跌嘅咁多，咁但係其實客觀嘅事實即係講緊日前跌，咁啊都係1%唔夠，咁亦都尋日咧又已經咧就作出一個反彈啊，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大家都會首先對於啲企業嘅盈利嘅表現咧有個比較即係樂觀啲嘅預期啦，再者咧就係話有個別嘅公司，譬如有一啲新產品推出啦，包括好似蘋果公司有部新機出咁樣啦，即係電腦產品啦，咁個股价已经一下子由抽升翻咧，就4%啦。咁啊，个别嘅即系 Magnificent Seven 嘅股份咧，仍然咧做得好好，包括系 Amazon 咧，仲系新高嘅，系留低咗只 Tesla 嘅，即系如果你话喺嗰七只里边，咁啊，简单啲讲就系都系仍然高歌猛进嘅。咁虽然就系嗰个减息预期有所降温，咁啊，即时嘅反应咧就系债息抽高啦，头先欧都讲咗啦。咁而债息上到嚟而家呢个水平咧，我又觉得咧再上空间又冇乜啦。因為由5.6厘到3.8厘，3.8厘又彈翻去4.6厘咧，咁其實而家呢一秒鐘咧都未完全反映曬咧，就係今年仍然都有一至兩次減息機會嘅預期，咁所以個債息升到嚟呢個水平咧，亦都有機會咧就停一停啦嚇，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所以對於即係外圍金融市場咧，包括係即係喺日前啦嚇，即係講緊因為已經係禮拜美國時段3.3厘啦，當其時嘅呢一個消費物價指數比預期高嘅呢個因素咧，其實亦都已經係叫做反映緊。仲有咧就同一個數據咧，我再作一個預測咧，就係、是往往咧都係未必話會有一個第二次嘅影響嘅，即係話而家呢個數據比預期係其實亦都唔係高咗好多，0.1%。個百分點嘅啫，咁已經對於金融市場有個咁大嘅影響啦，咁樣咁，但係下個月咧，咁嚟緊仲有幾個月都有 CPI 噶嘛，咁所以就第一就唔會話個個月都係比預期高嘅，因為當呢一個預期嘅數據高咗之後咧，下一次大家就會估嘅時間就會估得高啲，因為畢竟咧就係嗰個租金上升嘅壓力都比較大嘅，美國嚟講，亦都係構成 CPI 上升嘅一個幾主要原因，或者應該咁講，比預期高嘅原因啦。咁冇辦法啦，因為始終息仍然居高不下，咁樓價又反彈翻啦，咁變咗想買樓嘅人咧，就未必係計得掂數，咁所以可能焗住又要租啦。咁租嘅時間咧，咁啲業主就心紅啦。咁所以就點解會係？個租金咧仍然係好硬淨，甚至升咧導致到亦都即係住屋嘅開支增加，亦都係影響咗消費物價嘅其中一個幾關鍵嘅理由。咁所以呢件事出現咗啦，咁所以嚟緊咧未來嘅月份嘅有關消費物價嘅一啲嘅數據咧，大家都會覺得即係住屋嘅開支都會比較高，所以反而調翻轉就係嚟緊呢幾個月咧，未必話好似今次咁係比市場預期明顯地高嘅呢個情況出現嘅喎，咁所以就個個月都仲有數據，咁所以都仲係有變化嘅。 好啊，咁啊搭飛機翻翻嚟香港先，睇下香港個市。咁一如Dicky琴日咁樣講啦，咁啊港股都係算平穩向上。嗱，雖然琴日要跌44点，但你會見到咧港股通咧，琴日淨吸資咗71.5亿啊，係3个礼拜入邊最多啊！見到北水咧連續9个交易天咧繼續流入啊，咁啊繼續泵入嚟啦，起碼有支持力度先啦，咁樣咁啊睇嚟17点暫時都企得穩，定還是睇翻夾晚 ADR 今日都有機會穿一穿咧？你睇法係點咧 ？Dicky 交俾你分析啦，唔該。 今日同今日我睇法都一樣，都係17点攻防戰啫，上上落落咁都作所難免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喺呢一秒鐘，縱使而家對於即係美國嘅減息嘅預期可能會推遲，咁但係對於香港嘅股市嚟講咧，都並未帶嚟太大影響嘅。咁尋日亦都好似我咁講啦嚇，唔係真係跌好多啫，個港股都係近期反彈過後，亦都可以話由低位疲極泰來回升止跌回升之後一個小小嘅回吐啫。咁所以仍然都未改變話整個月份我都有個上升嘅睇法嘅呢一個預期嘅咁。咁再者咧就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個股市升與跌咧就未必同一個經濟數據有關嘅，都同好多因素有關嘅。美股咁當然睇嚟緊啲企業嘅業績啦，包括啲金融類股份啦。咁內地亦都係嘅喎，咁譬如話 昨日都有講到嘅，新經濟股繼續都係帶動住個市嘅，咁即係包括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正面嘅消息啦。昨日就講咗，今日表個不提啦。咁所以暫時嚟講，我都會覺得港股都會係一個即係。簡單啲講啦，都仲係一個持續反彈嘅趨勢，咁未有太大影響㗎。咁雖然可能有幾樣困擾住市場情緒嘅因素，包括係內地房地產市場嘅情況啊，以至到即係話，既然美國可能會推遲減息嘅話，咁即係其實香港最優惠利率咁啊，今年有冇減嘅空間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客觀嘅情況，就係話即使冇減嘅空間都好，咁我哋個港息咧亦都短期見到頂嘅。咁喺個即係話同業拆息嗰度亦都反映咗呢個情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嗰個影響都唔係咁大。不過尋日都明顯地見到，因為個減息嘅預期係會推遲，咁亦都係影響咗部分近期都已經有所反彈嘅個別嘅地產股嘅表現咯。 嗯，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啦，下個禮拜咧再同阿黃德基先生咧一齊去討論下啦，港股同埋美股嘅情況好嘛？多謝 Dicky， 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会喺听日开始，一连四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香港国际创科展同埋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寻日咧，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联先生 Eddie 咧就为大家介绍咗香港国际创科展，而今朝早咧我哋就请 Eddie 继续为大家介绍春季电子产品展吧。早晨 ，Eddie。 早晨啊，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即系春电展咧，系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和香港贸发局合办的国际创科营商周 Big Week 其中一项盛事，今年已经踏入第20届了，吸引了来自香港、中国内地、东盟、欧洲、美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我们亦都欢迎业界买家来到参观做采购。展会里面有品牌汇水廊、初创专区和科技馆等等的产品专区，会继续带来大量崭新的电子消费产品、家用电器、影音产品等等。特别一提，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加入一些健康管理功能，部分还会配合银发市场的需要。另外，春电展今年还会新增一个储能产品展区，产品可以供商用、家用或者给消费者在户外使用，以及为电动车供电。一间国际电动车的龙头企业亦都会在展会展示他们的环保电动车。今年的展会同时亦都增设了一个数码娱乐体验区，我们会同游戏开发商和主打 XR 延展实境和人工智能的企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电子竞技和游戏互动体验。 智能商品其实也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素和工作效率，很多的产品技术用有富创意，不如 Eddie 都同我们介绍一下一些心水展品。 好啊，不如先讲讲一些健康科技产品。有一些患者或者老人家每日定时定候都要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有香港展商就带来一个家用的药物分配器，用家只要将不同的药物放入仪器不同的细盒，并且输入每一种药物的资料，那个仪器就会定时定候分发合适的药物，亦都会发声响去提醒用家去服药的。那用家亦都可以将仪器连接到手机 app， 那个手机 app 就会按时提醒病人服药，亦都可以一并提醒他的家人，非常之贴心。而另一个香港展商就为我们带来一个心电图背心，譬如说老人家或者病人在穿了之后，背心就会为他测量心跳的情况，而他的医生或者家人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看到这些数据。而这款背心在穿着者跌倒的时候亦都会发出警报，有紧急求救的功能，可以做到实时汇报位置，在危急关头就发挥重要的作用了。亦都有內地展商就为我们带来行走助力机械人，它的重量很轻，不够两公斤，老人家或者下肢肌肉比较弱的人士将它带在身上，机械人就可以辅助它行路甚至慢跑，亦都可以帮助它做一些训练，强化它下肢的肌肉。除了帮老人家之外，这个机械人亦都可以为需要搬运宠物的人士减轻个负重，辅助他们行走的。另外都想介绍一些智能产品，有香港展商就为我们带来一个智能太阳眼镜，它是采用一个定向音频技术，它的眼镜柄就好像一个无线耳机一样发出声音，但是只是戴的人可以听到的，附近人是听不到的，咁啊啱晒，譬如话去远足旅行带住佢听音乐， 講電話，咁就非常之方便啦。咁另外大家而家都好有需要啦，用手機或者用電腦做視像會議啦。有內地展商呢就帶嚟一款係可以放喺台頭座台嘅視像電話，佢配備有呢個觸控式嘅螢幕啦，用手就可以操作個電話，咁亦都可以通過電話嘅鏡頭呢，大家可以互相見到大家。咁春電展裏面呢亦都有大量嘅智能家電喎。咁而家大家都講緊減費啦，咁有展商就帶嚟一個家用嘅廚餘機，每次呢可以將多達2公升嘅食物殘渣呢分解，將廚餘呢嘅體積呢就減少90%，令佢哋變成肥料。另外疫情之後呢，大家都更加注重衛生，咁有香港嘅展商呢就帶嚟一個紫外線嘅消毒盒，佢可以將一啲體積細嘅譬如話餐具啊、耳機啊、首飾啊、玩具啊放入盒裏面呢，佢用5分鐘呢就可以自動進行消毒。咁部機呢個外形好小巧，可以放喺屋企啦，亦都可以帶出去旅行使用。 嗱，科技嘅發展呢一日千里啦，我哋亦都要望遠一啲嘅。展覽呢唔知係咪都會為買家呢帶嚟一啲最新同埋具前瞻性嘅資訊呢？ 係啊，冇錯啊，我哋喺展覽期間呢會舉辦連串嘅活動，探討科技嘅趨勢，當中呢就包括科技前瞻研討會，係由香港貿發局同香港電子業商會合辦，主題係超越邊界，探尋空間計算與人工智能的未來。我們請來多位業界的精英分享相關技術和設備的最新發展和真實應用的個案，而春電展和香港國際創科展亦都會一起舉辦一個人才配對活動，求職者可以在4月14日，即是嚟緊星期日呢，去到現場和進行招聘的展商交流，應徵心儀的職位。想在科技界一展才能的朋友呢，就可以帶埋 CV 嚟參觀啦。 春電展和香港國際創科展呢，聽日就開羅啦，會一連4日在會展舉行。業內買家呢，記得上去展會網站登記入場證，在未來的幾日呢，到會展嗰度觀摩採購啦噃。呢兩日唔該曬你 ，Eddie，Thank you。 唔該曬。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但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声穿透的光，跟他一起旁边的你，用我说不想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静坐隔离，不显眼在原地，无人来吊气，如何自欺，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碰我，竟会是我但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者声借住我，随便一句插来给我伤害，不奢想有他爱，只盼得到奖金受挫。 主持严明熙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透光者》，将近8:30啦。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啊，天气系正嘅，2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朝早大约6:30接报，一架电单车沿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行驶，驶至近转车站附近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路边防撞栏。救护员到场将昏迷的司机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鸭脷洲海怡半岛对开海面，昨晚有人堕海，一死一伤。警方昨晚7:00左右接获保安报案，只发现一男一女堕海。人员到场将两名分别60岁的男子和15岁的少女救起，昏迷送到玛丽医院。60岁男子其后证实死亡，初步调查相信该名男子在试图拯救少女的时候浸倒，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日抵达平壤，是自新冠疫情以来访问北韩的最高级别中方官员。赵乐际抵埗之后，与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中方愿以中朝友好年活动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朝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崔龙海亦都表示，朝方愿意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南韩同一部官员认为，中朝可能借呢一次访问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南韩传媒报道预计两国可能借呢一次访问讨论首脑会谈事宜。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意大利维罗纳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共同主持中意经济合作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和意方继续秉持丝路精神，深化贸易潜能，提升贸易水平，优化投资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绿色合作，推动低碳转型，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同时希望意方发挥积极作用，敦促欧盟在绿色新能源领域对华合作当中保持理性开放态度。塔亚尼就表示，意方愿意与中方保持对话和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欢迎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到意大利投资，开通两国更多直航便利游客往来，为双边务实合作增添新内涵。日经平均指数报39,625点，升18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5.19美元，卖出2,375.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3.2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9，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大致是天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林锦公路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葛亮雄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风力楼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排翻去七贤道北近住学园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右转去龙翔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上村。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慢车，龙尾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登场 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 杨千嬅未满， 君走散，路还有下一段。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齐认识一下一啲航天嘅知识啊、哦！航天即系唔系飞机嗰啲，系、我哋上宇宙嗰啲啦。 宇宙嗰啲啊，系啊，我哋上飞机嗰条航空啊嘛。 系啦，呢一个系航天。咁点解今日要认识呢？原来咧四月十二号就系世界航天日。 咦？咪即系今日？ 冇错啦，就系今日啦。咁所以咧系特登咧联合国咧就喺2011年嘅四月七号咧作出一个决议嘅、就话要庆祝呢一个人类嘅新时代啊、哇！大家上到宇宙啦咁样，所以就定咗咧四月十二号咧就系、呢个国际世界航天日咁话。 突然燃起我小时候嘅一个梦想。 你都想做太空人？ 系啊，我细个其实。都想睇下有冇機會可以飛上去呢一個嘅宇宙上面。咁當然而家都發覺自己應該好渺茫噶啦， 都唔係有機會嘅。依家未有啲外國嗰啲公司喺度咩咯， 再多一兩代嘅人咧，我就覺得應該會係好簡單、好輕鬆嘅一件事。即係正如其實羅特兄弟發明飛機到而家有幾多年啦？咁我哋而家其實飛機大家好多人都變得係即係好簡單一件事啦。 係啊，真係，所以睇到國家嘅航天科技咁厲害咧，都真係一日千里。我自己覺得 你睇個天宮都已經勁爆啦， 往後咧一定我估香港唔止載荷專員嘅啦，應該會真係 train 到一兩個。香港即系为到国家效力嘅呢啲太空员啊出嚟啊、我觉得 嗰啲航天员啊犀利。 不过都系我同你已经人垂老矣噶啦，小白可能啊船仔到时生个小朋友， 主要系我生个小朋友、 船仔生个小朋友都唔使咁耐嘅， 都好快噶嘛。 我觉得我老啲都应该睇到噶。 其实我都想试嘅，但系我都觉得我应该做唔到，唔系即系做呢、上下太空咁 样。上下太空啊！喂，唔系啊，上太空都系几浪漫嘅。你咪话即系睇到咧，叫做磅礴嘅一个银河啊，同埋星尘喺度咧，真系好。 正喎。有陣時你睇電影都知啦，如果你睇嗰幾部，即係譬如 Star Trek 啊，或者 Star Wars 啊，或者咩叫星際拯救隊啊，嗰幾部戲咧，就覺得哇！即係好正坐架飛船咁樣飛入 宇宙嗰個感覺咧，係真係好特別嘅。咁佢又無重啦，咁宇宙入邊又有好多即係隕石啊飛嚟飛去啦，又一望無際啦。咁所以係好特別嘅。我哋應該真係要對航天多啲認識。係 啊，同埋我覺得上到宇宙咧，我已經想像到我應該會突然間覺得自己啊，人類真係好渺小啊！即係你唔好諗住自己話好勁啊，一定係呢一個嘅唔同物品啊，或者物種嘅主宰咁樣。其實你真係哇～喺个宇宙度，你只系一粒微尘咋？ 系啊，我好多时咧就夜晚嘅时间望上天空咧，都会其实目测咧都容易会见到一粒咧就系火星嘅，即系如果你熟悉嘅话咧，咁我好多时都会想象，如果我喺火星嘅时候望翻嚟地球嗰个感觉，其实都系一点。不過可能會光少少嘅一點， 同埋成日都覺得會有外星文明噶嘛， 係啊， 你哋覺得有冇啊？我覺得有， 我自己覺得喺外太空上面咧，唔一定講話係其他文明啊，但係有生物嘅存在個定義好廣泛噶嘛，佢哋、一條蚯蚓咁喺太空嗰度，可能其實佢都係生物啦，係啦、 啊， 咁、有生物咧，我覺得都冇乜機會係冇啊，我自己覺得、 都幾可 咁大個宇宙， 所以無邊無際，用唔用我哋今日去探索一下啦呗？ 唔知你屋企有冇压力煲呢？不过压力煲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效率蒸汽机问世之前，其实已经有好多人研究制造蒸汽机噶啦，派鹏亦都系其中一个人。咁但系佢研究蒸汽发动机对人类嘅贡献，反而唔够佢嘅发明副产品压力煲大。原来喺17世纪末叶，年轻嘅法国人派鹏喺伦敦研究蒸汽发动机，佢对于蒸汽锅炉嘅研究引发咗佢对烹饪用嘅压力煲嘅发明。他发明的蒸煮锅是圆筒状的，上面有一个可以紧扣的盖，同埋有一个自动开关的阀门。这个安全阀亦都是派鹏的发明。1679年的时候，派鹏为皇家学会做现场的表演，用这种的压力煲制造了一种食品。而大建筑师施雷恩更加觉得这个食物非常之好味，建议派鹏写一本小册子去介绍这个煲的用法和特点。派鹏就写啦，呢一种煲可以令到又老又硬嘅牛肉同埋羊肉变得又嫩又软，而且仲可以保护菜同埋肉嘅香味同营养。不过要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一种煲亦都因为需要考虑到节约嘅问题，喺家庭主妇入面普及起嚟啦。而家压力煲早已经出现咗喺千千万万个屋企厨房入面，相信边个都冇谂过，佢原来系由一位法国年轻人喺300年前做嘅一项不务正业嘅实验入面发明出嚟嘅。 间多少有和气伴随，纯白天使为爱堕进废墟，愿世间今后再荒谬也温柔，而谁都不会放下谁。一颗心撞进了玻璃缸，不经意间飘进你的梦，着迷难对抗，在乎才受创。维持亲了的记忆，跟你爱一场，要遗忘悲伤，供你滋养。为何甜蜜星空顿成泡沫，无情识穿掌心，牺牲尾巴，可与你相衬。未来仍灰暗，但最多换残酷教训。欠缺要的空气，明白即将致死，沉沦在这缺陷美，被你狠心抛弃，我亦有准备，维持七秒的记忆。要遗忘悲伤，供你滋养。为何甜蜜星空顿成泡沫，无情识穿我梦想。浮游于你的太空，舍弃了海洋，再停留都恐怕远地结霜。相遇天生心太荒凉，要遗忘悲伤，可算倔强。何时何日清醒，便能告别祈求相恋那妄想。流流于你的太空，可笑无恙，但都假幸福，都怕承受重伤。相遇天生心地再遥远，仍看破真相。生心思太矛盾，才闭上心窗。 好似每个星座都要加一个啊，有双鱼座唱嘅系 Sherman 潘靖文有呢首嘅作品。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警星再一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黎达王 Felix 担任嘉宾。Felix 早晨。 早晨啊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 欢迎你啊 ，Felix， 今日警队又有啲咩新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等我考下你先啦，知唔知四月份咧有乜嘢特别嘅日子呢？ 梗系知啦，每年嘅四月十五号，即系下星期一，系国家安全教育日。 冇错啊，适逢今年咧又系警队成立180周年啦，警队将会喺听日咧，即系四月十三号星期六。在香港警察学院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队180周年警察学院开放日，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同时，加强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等市民更加了解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我们都安排了一连串的活动给公众参与，一起维护国家安全，守护我城，跨越100年。 警队开放日，我知道。我记得在五年前警队成立175周年的时候都曾经举办过开放日的。当中是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好好看又好好玩。而事隔五年之后，今次的内容相信一定更加丰富，是不是？ 没错啊。除了由集合警队各大特别部门联合参与的大汇演之外，场内还划分为国安守城、跨越180、警伴童趣和专业新境界四大主题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嘢玩的。 哇，我知道大汇演一向都是很精彩的，那今次大汇演和以前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汇演集合了我们警队的王牌部门作一个反恐演习的示范，而重点搜查队的 FPV First Person Vision穿越机亦首次会在我们演习里面出现，充分展示了我们警队不论在捍卫国家、守护香港和反恐方面的专业能力。另外，警察乐队和警察流行音乐会都会为我们作音乐和歌唱的表演。 哇，好像很精彩一样。我知道今次的活动是需要凭票才可以进场的，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抽中飞的朋友就记得早点去霸位了。 Felix， 其余四大主题的区域又有什么玩的？ 等我介绍一下啦。第一个主题区域是国安守城，今年是香港国安法落实执行第四年，在国安法同上个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护下，大家的生活更新从前，所以我们特意在警察学院新教学大楼的国安号列车里面安排了一个展览，让大家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令大家深入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 是哦，今次开放日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的第一个警队开放日，真是别具意义啊。 是啊， Vicky， 又考下你啊。我们成日讲守护国家安全，其实国家安全是指哪几方面呢？ 考我唔到，我知道。国家安全就是指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冇错啦，除此之外呢，还要确保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冇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冇错，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Felix 啊，第一个主题区域就叫做国安守城。我之前看过警队的宣传片守城，讲完国安，我相信守城这个部分就是介绍警队的工作了，对不对呢？ 没错，守城就是跟大家一起回顾警队的工作。我们准备了一个历史展览，用一个动态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警队过去180年面对的挑战，还有在这么多年来警队是怎样守护着香港。 香港由开埠初期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现在有几百万人的国际大都会，警队一定面对过不少挑战。 是啊，二次大战之后香港人口大增，社会需要维护秩序，当时的基础建设相对落后，每逢台风集港、暴雨火灾，警务人员都是站在最前线帮助维持社会秩序。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发展，大家都遇到不少困难。 是啊，警队每一段时间都面对不同的警务挑战，例如在60年代的社会骚乱、70年代经济起飞、80-90年代多宗涉及真枪的劫案，每一次警队都是迎难而上，跨越挑战的。 我知道这段的时期警队的警政模式都有很大转变。 是啊，为了配合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警队亦都与时并进，在1996年颁布抱负、目标、价值观，提高工作透明度，从半军事化的警政模式迈向以服务为本的现代警队，同市民一起携手扑灭罪恶。 除了维护公共秩序、扑灭传统罪案之外，其实警队都有很多其他挑战。 是啊，香港过去面对过很多次公共卫生安全的考验，其中尤其重大的分别是2003年的 SARS 和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警队和相关政府部门携手并肩，奋不顾身地去服务社会。另外，在警队和社会大众的紧密合作之下，传统罪案犯罪率屡降新低，但随着社会科技进步，最新的罪案趋势亦都产生转变，涉及科技以及诈骗的罪案亦都大幅增加。 因应罪案趋势的转变，警队增设了很多不同的部门去应对科技罪案，例如防止诈骗中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等等的。另外亦都开发了多个漏洞应用程式，以及利用多个网上社交平台，以加强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防罪意识。咁你有冇 download 先？ 我就当然第一时间 download 咗防骗伺服 app， 唔使咁容易俾人呃啊嘛。另外，我都好早就开始关注警队嘅 Facebook 专页、YouTube channel， 而家仲加埋警队嘅 IG、WhatsApp channel、Twitter、小红书、微博、微信同埋抖音添啊！ 多谢你咁支持我哋啊 ，Vicky。我哋为咗更加贴近社会嘅脉搏，加强同年青人嘅联系咧，近年警队都制作咗唔同嘅吉祥物去推广防罪意识。除咗防骗提子之外咧，仲有毒品米制嘅米仔啦，捞箱灵异爱、香港人人爱嘅红 Sir 等等，17只警队吉祥物咧，将会喺我哋第二个主题区跨越100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今次仲系佢哋首次同场出现添啊！ 哇，可以一次过见到咁多隻吉祥物，我都想同佢哋打返张卡影下相，听落都觉得兴奋啊。 冇错啊，除咗咁多隻吉祥物之外呢，我哋仲集合咗75个警队各大部门兼任职务警察体育及艺术属会呢，向大家展现警队嘅专业能力，仲会以摊位游戏嘅形式呢，介绍返我哋警队成员嘅体育同埋艺术兴趣爱好喎。 嗯，有咁多吉祥物，又有咁多唔同部门嘅摊位游戏，我相信到时带埋小朋友去一定好开心啊。 小朋友嚟到呢，一定要参加我哋嘅第三个主题区警伴童趣，我哋安排咗迷你嘅障碍赛、动感单车、模拟飞行、无人机足球、游绳速降等等嘅小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噶。中意静态活动嘅小朋友咧，就可以试着迷你警察制服同小警车咧影相，或者咧喺我哋户外天幕影院咧收睇警队最新资讯嘅影片。 嗯，咁第四个主题区专业新警界又有啲咩玩噶？ 呢度咧展示咗我哋警队嘅专业装备，同埋现役各款特色警察车辆，包括剑齿虎、水炮车、战术巴士， 有历史回顾，有部门介绍，又有游戏玩，仲有咁多装备睇添。呢个行程啊，真系相当丰富啊！我已经等唔切听日啦，而家好想即刻去参加啦。 呢个活动咧系要凭票入场嘅、哦，较早时咧通过我哋网上登记成功攞到入场门票或者二维码嘅朋友咧，记得听日咧准时嚟到我哋香港仔嘅警察学院啦。 如果攞唔到飞嘅朋友仔又想睇表演嘅话，有冇啲咩方法噶？ 今次嘅活动咧有直播噶，冇飞嘅朋友仔咧可以喺4月13嘅早上10透过香港警察 Facebook 专页或者 YouTube 频道咧收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队180警察学院开放日现场直播大汇演。 顺带提一提大家，大汇演的表演场地是会在警察学院的大操场，除了持有指定座位的嘉宾之外，大操场的座位是不设划位，所以是先到先得的。大家如果想霸定个靓位看大汇演，就记得要早啲入场啦。 没错，每位凭票或者二维码通过安检成功入场的朋友都会获发一张通行证，之后去到大操场，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指示大家，每人凭自己的通行证入座，坐满即止，冇得帮其他人霸位的。 咁如果迟到嘅话，入唔到大操场睇 show， 咁点算啊？ 都唔紧要嘅，我哋喺执勤体能训练场咧，即系大草地安排咗即时转播，入唔到大操场嘅朋友都唔使担心噶。到时依照现场工作人员嘅指示，一样可以同步睇到精彩嘅大汇演。 咁大家就记得早啲到场啦。而抽唔到签、拎唔到飞嘅朋友仔都唔使灰心，可以留意警队嘅社交平台专页睇直播。 系啊，最后再提提大家，活动需要门票先可以入到嘅。如果冇飞嘅，欢迎喺4月13早上10透过香港警察 Facebook 专页或者 YouTube 频道收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队180警察学院开放日现场直播大汇演。不论现场定线上线下，我哋都可以一起守护我城，跨越100。 收到晒，唔该晒 Felix， 咁我哋下次再倾啦，拜拜， 拜拜。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的投资 O2O， 阿O同大家呢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生产物价指数呢低于市场的预期啊，令到市场呢憧憬通胀仍然处于降温的趋势。美股三大指数的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两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呢升38点啊，纳指升最多升271点，系咪咁快消化到个消息噶？港股 ADR 呢就反转嚟做啊吓，咁啊要跌167点。咁嗰两只大型嘅蓝筹啦，都系要跌啊，讲紧就系汇控啦，同埋腾讯啊吓，喺 ADR 嘅时段。咁睇下今日咧，港股系咪 mark 低离开啦？咁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情况。同埋股民们嘅情绪啦吧。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大壮开咪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萧伯话呢轮天口好兴喎，系咪？ 系啊，呢轮咧即系好多嘅消息，譬如关于火警嘅，我谂听众啦，我啦，大壮咪都系一样，都睇到戚戚然。咁但系我哋当然防火，我哋亦都要做足啦。咁啊，亦都系保障自己嘅性命财产。咁亦都要讲一句，就系都好多谢消防又好，或者有心嘅市民啦吓，大家喺个火警上面咧都有好多嘅帮忙。咁但系我哋真系火警系咪又引申出好多唔同法律嘅情况，系咪都会嘅咧？ 其实都几多嘅。先讲你话呢两日咧，我哋见到啲啊竹木嘅火警嘅同一日啊三宗啊。咁你话俗语就话三把火是吧，一个荔枝的嘛样子。咁但是重要的火警呢就始终是人不想见到的。洪水桥那单呢就是所谓长命火力。 四级啊那个。 是落大佐敦岛那个就夺命添。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就大家都不是几开心。虽然都见到原来都有啲市民见义勇为啦。即是不顾危险呢都可以是帮助到人。但是所有嘢都是自身安全都要考虑嘅， 系咯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无论系四级火又好，三级火又好，或者好似葵涌嗰个就系好大烟都好啦，咁有啲火。咁但系其实会唔会喺呢啲嘅火警入边咧，有好多关于法律嘅问题，我哋都系可以好值得研究嘅咧？ 其实咧，消防署佢哋制定嘅法律咧，都不可谓咧系少嘅，因为都有各种嘅深度啦、阔度啦，关于你话楼宇即系嗰个结构啦，即系佢用嘅材料啊。即是防火的物料，防火门那些之类啦，亦都是有个楼宇的设计，有些走火通道啊、阔度啊，最起码几多啊，不准妨碍啊，咁样。以及一定有一定的防火措施啦，即是好多时啲人提及的咩啊，装啲消防泵啊，喺天台装水箱啊，仲有啲消防喉啊，嗰啲及手掣啊，即系嗰啲警钟啊。如果系写字楼咧，即商用嘅建筑物咧，又有佢嘅要求，即係啲規例嚇，咁亦都私人住宅又有嘅，甚至無咧，有啲唔係上邊啊住宅，下邊有幾層咧攞嚟做商業嗰啲， 有啊有啊， 亦都有唔同嘅法例嘅， 哦， 所以你話純粹寫咗出嚟嘅白紙黑字咧，都唔係話咧係唔多啊，而且闊度深度咧都係寫出嚟就幾夠嘅，即係隨便話講啲乜嘢。譬如第572章啦，最通常系嗰啲业主立案法团要留意到就啲消防安全嘅建筑物条例啦，咁啊里边系要求咗头先即系略略提及嘅一啲材料啦，需要做到啦， 系啊， 咁亦都其实见到消防嘅巡查都唔少噶噃， 系啊，成日都见到佢哋突击检查，可能见到你嗰个防火门啊、防烟门冇闩咧，其实可能都会记录在案。喂，如果真系真系整咗个防火门、防烟门，咁其实唔闩又牵涉到啲问题嘅话，咁其实会唔会有法律责任噶？ 当然有啦，有久唔久咧，有啲案件咧上到法庭咧，即系会起诉乜嘢咧？譬如如果系巡查咧，就好彩啲啦，即系冇。即是意外啦，咁啊发现啲防火门啊俾人踢，搵个胶摄住啊，冇闩到啊，又或者啲酒楼即系饭馆咧，佢哋后边应该走火通道就摆晒啲毛巾啊、台台凳凳喺度阻住啊，咁其实常有被发现嘅。咁但系亦都可能即系市民留意到咧，就系有啲楼宇咧就可能比较旧啲啦，因为始终法例有啲就针对，譬如1987年以 后的楼呢就某些指定啦，之前旧啲嗰啲呢就可能未有一个好即係好坚实嘅法律嘅罩呢罩住佢，但係都係有各种其他途径呢係期望嗰啲业主呢係去即係更新下佢哋啲防火嘅系统嘅。 咁、 我相信个情形呢就会係点呢，法例寫咗好多喺度嘅。问题執行嘅时候呢推得几即係推得几行。 係。 因为始终呢是要用钱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咁这两日都不少人出来讲，就是说其实呢都已经列咗入边啲嘅表格或者时间表里面咁样。但始终边个攞钱出来呢，即使政府是有资助。 资助啊。 咁但是原来实行起身来呢个结构呢都未必是一定是实行得到。 是啊。咁去到资助嘅时候，即係我自己就算目测呢啲问题呢，社会状况就係你有资助，不过可能入面嗰啲业主啊或者住緊嘅居民呢，佢哋都未必有呢一个嘅 budget 㗎，因为政府可能帮补贴你少少嘅。咁你叫佢哋再揞钱出嚟又有几多户肯呢，咁其实都有好多呢啲社会上嘅问题，即係大家要慢慢去研究。 嗰个天秤呢就係一旦即係有火警发生咁引起即係人命伤亡，即係喺个天平嘅一边。另一边呢就係啲钱财呀、洗费呀、麻烦呀咁样。咁我諗都係人命紧要呀。 咁梗係啦，呢个我都承认。咁但如果你话万一去到一啲每一年都要 renew 嘅一啲嘅消防装备，咁如果你过咗期嘅，咁其实又会唔会好容易有呢一个法律嘅问题㗎？ 有个有检控嘅，即係即使有时候有啲所谓 IO 嗰啲业主立案法团话喂我请咗人返嚟咁样。但是请了人都仲要做足功夫的。 是啊。 那些所谓年检啊借用大量的检查啊设备啊要求要做到的。否则呢即使是那个消防公司工程公司有什么疏漏呢业主立案法团呢都是要负责的嘛。以往都有些什么检控，可能有些有些成员呢不是很明白，他们不是上法庭要所谓打过，但厘清出来就是责任呢就很大的。细到可能有啲咁嘅警钟嗰啲线路啦，即係到时当时未咧准备好啊，或者啲水掣啊扭得唔够啊咁样。因为始终嘅影响一旦火警，大家就见到消防员好繁忙咁啦。咁路边呢佢係要有个泵啦。咁大厦有时候呢墙角呢行过咪见到佢哋有块玻璃冚住个头头嘅。咁嗰啲都重要嘅，因为嗰啲都係靠即係出面啲水呢是供应入去呢，然后跟住就係上楼呢喺上面呢水压够都够火。咁呢啲都係因为有时候做呢啲案呢同啲消防人员呢请教佢哋呢就係学识啦咁样。至于楼上嘅水箱呢，当然係消防处嘅专家就更加讲得清楚啦。我就十人阿威就係因为都要有时候靠楼上嘅水呢靠地心吸力㗎嘛。咁落返嚟咁好过下低一定唔知 泵上去。 泵到上去仲要靠啲消防泵再加力先再上去上面。好似加持咁係嘛。 係啦係啦。 咁但係呢亦都有啲楼宇嘅结构唔知容唔容许到啲天台呢就摆个水箱。 係喎。 咁我见到佢哋啲交替方法就可能係落几层啦。试下借啲位呢，但可唔可以喺楼梯角呀嗰啲位置做啦。咁当然就係有好多即係楼宇结构本来嘅限制啦。咁但係我就觉得呢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尽量做啦。 係 呀。淨睇弥敦道两边都仲有好多即係相对旧楼噶嘛，咁你今次事件嗰、那个一件新院嘅座嘢，经过成日都见到噶啦，成日对面冇耐就以前即系出名嘅嘉里大厦， 系呢、這个我都记忆犹新啊，呢个都， 嗰阵时都系即系出道都系几年，咁跟住有多啲，嗰阵时就民事诉讼要追诉噶嘛，咁啊即系睇到啲剧情啊，都。历历在目，都咪话唔即系令人心酸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消防咧，所有嘅装备啊，或者需要大家去到做嘅话咧，就应该系要跟足多啲。咁啊，头先大壮咩讲得好啱，即系好似个天秤咁样，咁你可能会话我又要有预算，又或者喺经济上面有好多嘅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你攞佢嚟同自己嘅生命去到称一称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应该点样做啊？听众都应该好快就会得出一个答案啊！ 系啊，条例咧就真系写晒喺度，系好多好详细嘅，亦都有好多啲实务守则啊、指引啊，摆晒喺度啦。咁多年积积埋埋咧，即系揭起身嚟都唔少嘅。问题就系点样去落实 實行，點樣去即係推佢哋真係要到位咧嚇？咁希望啲工作人員啊，同埋啲住户咧，就自己真係各自努力嚇。 啱啊， 唔使要緊啊嘛。 啱啊，最緊要就係消防嘅裝備同埋設施咧，就跟翻嗰個嘅規格。即係譬如警鐘咁樣，消防警鐘有啲咧又入薄線，有啲又話可以入電池，但有啲又話一定要灑水，有啲又淨係得盞燈仔或者淨係會叫嘅咁。佢哋嗰啲咧都幾廿款啊，咁啊要揾啱一款啱嘅。咁啊其實有問題嘅話咧，直接問翻消防員，咁佢哋都有同事負責嚇解決大家有關消防設施嘅問題㗎。 咁就唔使搞到係咧，大家咁人心惶惶啦。 冇錯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咪。 好，唔該曬。 O、okay, K， 拜拜。 拜拜。 喺咁热嘅天气，如果买个菠萝翻屋企自己切成一片片放入雪柜，食嘅时候就真系透心凉，可以解解暑。咁菠萝肉可以食，但系又粗又硬嘅菠萝叶又可以攞嚟做啲咩？最近在非洲肯尼亚就有人将菠萝叶废物利用，收集回来的菠萝叶会将它的叶撕开，再用机器压成纤维，清洗之后就拿去晒干，然后就搓成粗线，跟住就可以织成做鞋的布料，制作成为时尚的布鞋。以前每年收割了菠萝之后就会剩下很多菠萝叶，还多达7亿吨，好多时候都是烧了它就算，但是现在不单止废物利用，将菠萝叶做成布鞋，还可以减少碳排放。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出列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沙姐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和心法，心态换。开心可以拣，但一关啲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滚头就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落，渴求更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 转再转身， 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对心可挥霍，自由放飞。 出口一 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十二号星期五嘅朝头早，揾你阿祥先。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下昼三点二十五分有咩睇呢？ 港台电视32台嘅晏昼三点二十五分咧，送俾大家 FIBA 3×3巴黎奥运资格赛。咁啊，讲紧乜嘢呢？3×3就讲紧篮球，三人篮球啊。咁啊，啱啱我哋睇过东京奥运咧，就新增咗一个项目，就系三人篮球嘅比赛啦。哇，好精彩，好好睇。即係同正常嘅五人籃球咧有另一個打法，但係咧更加刺激。咁啊嚟緊咧巴黎奧運咧，亦都會保留呢一個比賽。咁啊呢一個 FIBA 3×3巴黎奧運資格賽，顧名思義啦，就係咧為咗爭取奧運嚟緊巴黎奧運嘅正賽席位而設嘅。咁啊，香港咧成功爭取到成為呢一個奧運資格賽嘅首站主辦城市啊！咁啊，我哋係啦，咁啊，我哋咧主場出擊，我哋港隊嘅男女子隊咧將會分途去出擊啊，就會迎戰荷蘭、匈牙利等等咧世界排名前七嘅球隊。大家記得睇住我哋32台撐我哋嘅港隊，希望打到入去奧運正賽啊！呢一個節目咧，我哋一連三日嘅晏晝3:25都會喺港台電視32現場獨家直播嘅，即係星期五、六日三日嘅晏晝3:25都會同大家送上呢個 FIBA 3×3巴黎奧運資格賽嘅。 哇！非常之刺激啊！昌，你有冇睇過呢個3×3嘅比賽呢？ 我就係即係除咗東京嗰次嘅奧運之外咧，即係嗰個就係真係最高格別、最高級別嗰個三人籃球賽啦。咁啊，另外其實街場好多時咧都即係好多人自己又有打下啦，咁誒亦都會落去觀摩下啦。呢、這、一個今次我哋呢個比賽咧喺維多利亞公園嗰度舉辦嘅，咁啊其實當嗰個地方已經係好多人打緊呢個三人籃球啊，所以睇唔知睇過啊，我打過添啊。 係啊， 咁啊個玩法好唔同啊，因為個你大家諗住三個人咧打個場地細咗咧，但係其實人少咗個體力付出亦都會大咗，所以係非常刺激緊湊。 系啦，咁如果都系想睇啲咁刺激紧凑嘅比赛，同埋支持翻港队咧，就记得留意翻3:25嘅港台电视32 FIBA 3×3巴黎奥运资格赛啦。去到4月13日嘅星期六晚上8:30有咩睇咧？ 咁啊，翻翻去港台电视31啦，听晚8:30送俾大家 Pat Pat 搞边科二啊！咁多集嘅 Pat Pat 搞边科咧，都系让大家认识一下嗰啲 Pat 啊 ，Pat Pat 即系宠物啊嘛。咁啊，猫仔狗仔都有讲过啦。嗱，咁啊，听晚嗰集咧好特别，介绍嗰只宠物咧就是、叫做导盲犬。咁啊，导盲犬咧，大家觉得喂佢开工噶喎，要佢工作犬嚟噶，佢唔系宠物嚟噶。系嘅，导盲犬咧的确系为视障人士咧而设噶啦，咁啊帮助佢哋去带路啊，避开障碍物啦、啊、等等。但系原来唔讲唔知。导盲犬咧，即系唔止带路嘅，更加系嗰啲视障人士嘅心灵伴侣啊！即系好多有咗导盲犬嘅陪伴咧，嗰啲视障朋友咧，生活就变得多姿多彩。原来啊，佢哋当中有好多人咧，会带埋佢哋嗰啲啊导盲犬咧去外国，飞去第二度旅行添啊！所以佢哋唔系开工咁简单，佢哋真系当佢伴嘅。但系咧，即系一只狗仔咧，要正式成为导盲犬咧，原来要好多嘅训练。咁所以今集 Pat Pat 搞邊波咧，就會邀請到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嘅兩位導盲犬訓練員啊，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導盲犬要接受啲乜嘢訓練，先至可以正式成為一隻真真正正嘅導盲犬。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聽晚8:30要留意呢個 Pat Pat 搞邊波二啊！ 冇錯，誒講下，其實咧，如果你喺街度見到導盲犬或者視障人士咧，記得啊要有三不一問嘅原則喎，即係咩咧？不撫摸、不餵食、不打擾，咁同埋咧可以主動去問下視障人士係咪都需要一啲協助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譬如一啲導盲犬嘅訓練過程啦，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四月十三號星期六嘅晚上八點半 pat pat 搞變科二啦，去到四月十四號嘅星期日晚上八。点半系咪有港乐港乐咧？ 冇错啊！咁啊，呢个礼拜日嘅港乐港乐咧，主角就系啊香港日式女子偶像组合粤女新梦啊！咁啊，粤女新梦四位成员咧会同大家上嚟节目嗰度咧，除咗唱佢哋嘅新歌之外，用广东话同埋日文现场演出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呢个日式女团啊，呢个日式女子偶像嘅文化。咁啊，点解咁话咧？原来即系粤女新梦佢哋咧一出道嘅时候咧。已經係喺日本發行咗佢哋嘅單曲專輯，仲登上咗當地嘅銷售排行榜添，所以佢哋絕對係有呢個經驗，有呢個份量同大家分享一下日式女團嘅文化。咁啊，想聽一下好歌，亦都想知呢啲日式女團嘅文化嘅話咧，記得留意呢個星期日晚上八點半嘅港樂港樂啊！ 好，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下個星期一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月十五号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八支纪律部队和辅助部队分别会在本周六和周日举行开放日，十八区亦都会举办相关活动。适逢今年五月一号亦是警队成立180周年，警方于本周六在黄竹坑警察学院举办开放日，希望让市民更了解警队工作，同时宣扬国家安全、防罪防骗信息。警方话，除了以索取门票的市民，亦邀请了青少年团体、社福、儿童服务机构参与。当日亦都邀请了15个本地青少年制服团体出席。这些团体由2022年开始派出导师教官，参与由警队步操教官授课的中式队列导师研习班，至今已经训练319名学员。屯門公路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警方朝早大約6:30接報，一架電單車沿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行駛，駛至近轉車站附近的時候懷疑失控，撞向路邊防撞欄。救護員到場將昏迷的司機送往屯門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退役多年的美式足球前球星辛普森因为癌症离世，终年76岁。家人在社交专页公布他的死讯，指辛普森于当地星期三离世，孩子和孙陪伴在侧，希望在这段时期私隐获得尊重。辛普森曾经是美国著名黑人体育明星，1994年6月涉嫌谋杀白人前妻和前妻男朋友，案件轰动一时，经审讯之后，他在1999年10月被陪审团裁定无罪。传媒当年形容为世纪审判，曾经引发公众对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性以及社会不同族裔之间权益的争议。港队乒乓混双组合王振廷、杜海琴取得参加巴黎奥运的资格，两人在捷克举行的巴黎奥运乒乓混双资格赛先后击败波兰、瑞典和卢森堡的组合，连赢三场取得奥运入场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4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2点，升41点。接着回到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6.4升个四，小米集团16.46升3.8，友邦保险50.55跌1蚊，网易152.2跌个八，美团103.9跌6毫，阿里巴巴73.35跌8.5，汇丰控股63.8跌1.5蚊，乐成建华4.9是刚刚跳了4.89，没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7，日元153.06，瑞士法郎0.91，加元1.368，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619点，升177点。港金报223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7.89美元，卖出2387.74美元。香港电台呢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近住钻石山港铁站系有坏车，快线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啊去到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重复一次啦，就是、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咁龙尾啊去到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宏天广场。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对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是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到北港街，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较为挤塞的车龙去到海达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 去到海达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天桥。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的。咁交通意外都在较早的时间已经清理好的了，但是都仲是有车龙的。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科学园都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广福村对出。而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米布隆村一段稍为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慢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里广场慢车，车龙系去到环宇海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 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17岁来自韩国的这位新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朴贵宾，英文名叫做 Kilbin。这首歌可以说他出道之作 Really Like You。一个礼拜上升一级，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啊 ，Cuban Really Like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邓宝请教地，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创办人麦志豪。 其实做动物保护的人都应该尊重大部分人的权益，我不会说很强烈地去坚持动物有动物权，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要令到多些人去关心动物，知道动物身处弱势，那我觉得已经很够。 更多有关动物保护的资讯可以收听 CIBS 节目动保拯救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刘德华《道理都懂》，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嘅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更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嘅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日。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科技教育初创公司创办人 Tommy Low 分享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历程，以及怎样颠覆传统教育，令更多人学到新科技知识。 电动车创新科技发展资讯委员会主席和理事会畅谈电动车的发展方向和市场趋势。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二。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时间，咁不过晨光 Morning Call 之前咧，咁我哋就收到两封嘅来信，咁啊相当之有心嘅，咁啊因为而家都 DSE 就好多朋友仔就考紧试啦，咁所以咧特登拎到上嚟电台，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是、麻烦咗啊。阿榴蓮咧就攞咗俾佢，係啦，一台嘅同事嚟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嘅咁有心啦，因為今年我哋亦都冇中文聆聽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亦繼續咧就鼓勵多啲 DSE 嘅同學嘅時候咧，咁呢封信希望各位聽眾都可以一齊留意一下，其實都係應該值得關心 DSE 嘅同學仔嘅。 啱噶。 咁其中呢一位咧就係愛你哋嘅水博士，咁佢就話到啦，咁每一年咧都有 Facebook 留言嘅，咁今年咧就好想親自送到上嚟我哋港台嗰度，咁咪就話到俾民生書院。Campus 3嘅同學咁啊，話到辛苦你哋啦，咁啊，終於行到今日啦噃。知道你哋咧，喺呢一個冷冰冰嘅市場上面咧，應該會緊張嘅。不過唔使擔心，咁啊，因為咧，你哋都已經咧就係準備好曬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係英文遞上身咁講，係啦。不過都要記住。唔需要緊張啦，咁亦都咧就係、是考試上面嘅場地都唔好受到影響啦。咁你嗰啲字眼咧，我就盡量咧刪減啦嚇。好啦，咁佢亦都話到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努力過嘅、付出過嘅有回報，咁希望大家都加油啦。 哦，系啦，我都系另外一封咧，都系嚟自于民生书院嘅，咁就 to 呢一个 Form Six Boy 嘅马骝咁样嘅，咁就想同你哋讲声加油，顶住啦，咁就讲，哇，可能咧对其他人嚟讲只系一句说话，咁但系希望你哋收到咧就系一股嘅力量，而唔系只系简单嘅四隻中文字，虽然咧佢只系你哋班嘅 counselor， 咁但系都想讲咧，话呢一班 Form Six Boy 嘅马骝咧，俾咗好多嘅动力佢去工作同埋生活，咁所以去到今日咧都。好想藉住呢个机会俾翻啲动力你哋去面对你哋而家眼前嘅 DSE， 甚至系以后你哋嘅人生挫折难关，点都好，净系想同你哋讲声，佢点样都会喺度噶。咁所以一阵间英文卷咧，记得留心听，尽力做，唔需要怯，佢喺度，加油 ，be better。 咁大家都加油啦，无论系呢间学校以至其他学校嘅 DSE 嘅考生，都希望大家。即系用呢四个字啊，系啊，博尽无悔。OK， 好呢、這个时间听听听众朋友电话啦。Hello， 早晨啊，唔好意思要你等待啊吓。 Hello，Isabella， 早晨， 早晨，早晨， 大家好， 你好啊。 Hello， 早晨啊， 系要你等好耐啦吓。咁啊，请讲咯、哦，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可以今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咧？ 哦，因为今日系我仔仔 Hayden 生日啊。 Hayden，Happy birthday！ 多谢，因为而家翻咗学啦。我都点唱俾你听，等佢放学翻嚟可以听翻。 哎呀，系啊，我哋有加 archive 啊嘛，咁啊佢又可以听翻啦吓。 系啊， 听一年都得噶。系啦、啊，听到出年四月十二号嘅时候咧，又再打个电话嚟。 系啊。 哇！呢招转啊，呢招咁都俾我谂到。 系啊，我年年都有打嚟嘅，其 实。系嘛？哎呀，咁好啦，又要有缘分啦。好啦，咁你今日点样同佢庆祝好咧？ 今日都系其实之前就已经提早庆祝咗噶啦，不过今晚咧就会一家人出去食下饭啊咁样咯，系嘅。 系啊，正啊，有啲咩特别嘅礼物啊？有冇准备送俾佢啊？仲有冇送礼物噶？准备 咗噶啦， 准备埋啦。系啊，佢几大到啊？佢阿希顿， 佢九岁。 哦，系啊，咁礼物一定要准备啦。 系啊，系啊，你明嘅，我明嘅，其实因为 自己拣咗啦，系咪？ 系因为惊买错啊，因为你知。太多款式咧， 系嘛？系啊，我咧，因为我仔仔八岁啊，即系细阿希顿一岁咧，咁佢啊唔系，今年都九岁咯， 啱啱九岁啊，系啊，应该我记得你曾经讲过话童年嘅， 系咯系咯系咯，咁我谂佢嚟紧生日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开始系啊，而家收下风先， 系 睇下佢有啲咩想要啊， 带埋佢去拣咯， 唔得噶，唔好玩嘅，带埋佢去拣，同埋我唔想俾佢觉得咧礼物系。行出街咁啊，手指指就有。 咁啊系， 系啊， 唔系我都会准备咗另外一啲嘢咁样嘅，系真系唔知。不过咧就主要就屋企人嗰啲啦，咁就俾带佢去拣咯。因为费事买咗啲唔 系咯，明白嘅，明白嘅。咁会唔会喺即系你当然会有准备定一餐饭俾佢啦。咁啊夜晚同佢庆祝啦，可能有蛋糕啊咁样。咁其他朋友仔咧会唔会同佢啲同年嘅朋友仔或者同学仔一齐开 party 啊？ 咁你都唔会啦，唔会特别啦，因为都系翻学咁样，特别准备啦。 系啦，咁都希望佢有一个愉快嘅生日会啦吓。 你有冇话一句说话都想同佢讲声啊？ 有啊，都希望佢可以快高长大啦，最紧要健康快乐咁样过每一日。 咁樣咯。 係咪㗎？你而家講咗就係㗎咯。佢 archive 聽翻嘅時候，媽媽你話我健康快樂，你做咩係咁追我功課嘅 ？OK 嘅，因為喺佢心目中咧，因為我唔係一個催谷嘅媽咪。 係，我就爸爸催谷啦，係嘛？ 都唔㗎，因為佢都會講，咁我就希望佢可以平常心啦，開開心心有翻快樂嘅童年。 啱嘅，好啊，好重要。 隨緣啦，到就可以噶啦。 係就好啦，係啊，好緊要啊，隨緣啊。 好，咁啊， 好啦，而家都好難嘅讀書。 係啊，我都明白，係啊。我見到佢 Celia 成個心諗，我細個都未學到呢個位嘅喎，三年班咁。 係啊，真係嘅，因為而家即係我覺得我睇翻佢啲書，我都會覺得佢好深，咁所以其實即係平常心啦。 係咯，所以我望住佢 Celia， 我都有同我仔仔講：你加油啦！ 好， 即係自己有陣時都未必會完全認知到。 因為 Isabel 咧揀呢一個咧，都好有鼓勵性，揀咗郭富城嘅《強》啊嚇，咁啊，希望所有嘅考生朋友以至你嘅公子咧，都係越戰越強啊嚇，好嘛？多謝你電話。 你电话，拜 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上個星期咧走訪咗呢一個九州啦，咁啊尋日亦都分享咗一種咧就係肉啦，馬肉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分享另外一種咧嘅雞肉，係啦，呢個雞肉，呢個雞肉咧其實我第一次食其實反而唔係喺日本嘅，喺香港，咁嗰陣時就有啲 campaign 做緊，咁啊有機會咧去到試咗呢一種嘅雞肉嘅，係啦，咁啊又講九州又講雞肉，可能即係深水清嘅朋友咧都應該會大概咧會估到嘅，咁呢種雞咧就叫做天草大王。 哦，天草 大王，草大王有冇听过 啊？我冇啊，冇听过。 系啦，天草大王咧，其实佢个系一种曾经咧就消失过嘅品种嚟嘅。 咁应该揾得翻嘅。 系啊，咁啊，佢哋话经过咗一啲重点嘅培育之后咧，咁啊翻嚟啦，系啦，就咁样嘅。好啦，咁啊就系详细嘅历史就唔讲啦。咁但系咧。呢一種嘅品種咧，其實佢本身嘅體積係幾大嘅。我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同我仔仔介紹呢一種嘅品種嘅時候咧，我都有直接講呢句就係嗱，你咧就110cm 啦，其實佢矮你少少嘅咋。 咁大啊！ 係啊，佢平均嘅身高係90cm。 我其實都去到我 90cm 即係半道門矮少少嘅咋。 係 平均啊，呢個平均啊， 係 啦。咁嗰陣時咧，其實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呢種雞品種嘅時間咧，咁喺唔好意思咁講啦，喺個餐桌上邊嗰啲美食咧，咁啊當時嘅廚師都同我講呢種咧係天草大王入邊咧，仲要係頗大嘅品種嚟嘅， 係啦。咁即係其實佢仲有唔同品種嘅雞。 佢係品種同一個品種，但係咧可能大 size 少少，即係人都有。高矮肥瘦啦， 系嘅，系嘅， 系啦，咁嗰只生得高啲，咁又大隻啲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咧有食过佢嗰个炸鸡翼咧，咁都真系相当之大隻，系啦，我个感觉系完全唔似系一只鸡嚟嘅， 系， 因为佢只手，佢嗰个鸡翼咧就长过我嗰个手掌啊，咁所以我都觉得咧系几夸张嘅一个感觉嚟嘅，咁再加上即系佢个平均身高去到90cm， 系咯，好劲，好， 系啊，佢高过细仔添，90cm 嘅话，系啦，佢争少少。就可以玩到機動遊戲，你諗 下。係喎， 咁所以呢一種嘅品種嘅雞咧，其實都犀利啊！咁啊，話到曾經一度消失過啦，咁啊，亦都喺呢一個嘅天草大王雞咧，咁啊，而家又再近呢，好應該近呢十幾年就翻咗嚟啦，咁樣。咁佢體重咧就大概7公斤度。咁佢最出名嘅地方就係佢同之前咧，你咪話有一種沖繩嗰個阿古豬，阿古豬嘅中文叫做，咁個豬咧就點解咁矜貴？就聲稱佢係冇嗰啲豬嘅臭味噶嘛， 係同埋冇混過種咯， 係啦係啦， 冇同其他種交配過嘅，即係好係 純種嘅 嗰、那個血脈嘅，總之嗰種血脈啦，係啊， 咁呢個天草大王咧就聲稱啦，係佢哋日本最大 size 嘅一種嘅雞，咁亦都有標榜一樣嘢咧。純種佢就冇標榜啦，因為你咁樣又話佢之前又走過，而家又翻嚟咁， 你好難冇配過種 嘅，係啦，一定有啲唔同方法嘅， 配過種 係啦。咁但係佢就話都冇咗，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雞嗰種嘅臭味， 哦、 而且佢嗰個肉咧基本上都係肌肉會比較上多，因為佢大隻噶嘛，而且佢運動量都高，但係佢同一般嘅走地雞係不一樣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另外一種佢哋自己獨特嘅香氣嘅、 哦， 但係佢係咪都係唔係話好嫩嗰種，但係有少少咬口嗰種。 有咬口，系啊，你讲得啱啊，好嫩好滑嗰只，佢唔系嘅，但系你 feel 到佢嗰啲，就算系鸡翼啊，或者系鸡胸嗰啲咧，都 feel 到佢嗰个强壮嘅臂弯，强壮嘅臂弯，系啦，咁而且佢嗰、那个做法咧，都有好多，譬如如果你部分鸡肉你拎去做串烧嘅，咁佢哋当年好中意，或者佢初头最出名咧就系做嗰啲水煮，即系亦都系近乎嗰啲锅物嘅煮法，都可以充分出到佢哋嗰个鸡味。 哦，呢个几估唔到喎，因为锅物就喺日本当然有啦，你喺居酒屋都有啦，但系你头先讲到即系。雞擺落鍋物嗰度，可能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比較陌生啲喎，呢一種食法。 係、咯，如果你話喺香港， 因為香港一諗到雞就雞煲啦，我哋自己有雞煲，或者有其他 你去香港食嗰啲日式嘅牛鍋，咁入面都會俾你揀雞肉嘅。 係，不過香港就即係你話，譬如深圳雞煲大家都聞名，再唔係我哋廣東啲啫啫雞煲都，即係我總之我哋食雞煲有我哋自己食雞煲嘅煮嘅方法。但係頭先小白一講到你話啊，即係佢哋即係日本人。整嗰只煮雞煲嘅方法，我又真係少食一 啲。係啊，咁佢哋就聲稱自己嘅雞肉就好有嚼口嘅，係啦，咁亦都唔係話嚼口到係硬嗰只嘅，咁所以就會覺得係好強嘅一個嘅品種啦。咁如果大家即係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 campaign 嘅日式嗰啲 campaign 嘅，你發覺有呢一個品種，你又有興趣，咪自己留意多啲咯。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咁啊，讲下睇戏啦。咁原来咧，4月21日咧就系全港戏院日啦。 哦， 咁即系咩咧？全日。全港嘅63间嘅戏院咧，票价一律为$30，咁系啦，你可以去到任何嘅戏院咧去睇呢个上映中嘅唔同格式嘅电影嘅，咁估计咧到时嘅电影应该上映超过70套嘅。 哇！ 咁但系你话啦，买飞几时买咧？梗系预早要买定啦。咁啊，4月17日嘅中午12点后咧，其实陆续就会喺唔同嘅票房啦，或者网上售票嘅网页咧去发售嘅。咁不过记住啊，每个人。即系限购4张嘅啫，系、 哦、 啦，你就唔好谂住搵一个人扫晒成间戏院先，冇啦，即系 留翻啲机会俾其他人 啦。有好嘢大家开心 share 啊嘛。 系啊，嗱呢样如果大家记得咧，系上年都有呢一个全港戏院日嘅，咁、就单日咧已经吸引咗220,000人啊，去到戏院睇添。 嗯， 系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个一样啊，$30嘅戏飞咧，相信大家都可以试下抢唔抢到。不过我觉得难抢过机票应该。 难抢。但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气氛。即是你想看戏那个气氛，还有你会因为这个$30的票价令到你会留意那个现在院线上的什么东 西、啊。 那你去找，就算你这一天买不到，因为你已经找了资料了。你有个人即是你会很吊人，我明明想看这部戏的，如果你那天便宜的找不到，你就前后或者再夹时间去看。 是啊，那你近都有很多不同的好的电影上映。即是尤其是去到四月尾巴差不多五一黄金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咁又有啲猛片啊，准备出炉，咁到时再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